相对湿度是 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北纬 9.8 度、东经 127.6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0公里，逐渐靠近菲律宾东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吹东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雷暴；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是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1，日元109.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7，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421，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91美元，卖出190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想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吓，嚟到早上嘅6:08啦，咁啊出边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嘅，咁啊大家都见到出边都 个地又湿啦，又落紧雨啊吓，咁啊雨势有时都大嘅，咁啊留意住啦吓。26度气温，相对湿度94%。打开心机咧，我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吓。继续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各位听众喺朝早嘅时间咧，咁啊一齐努力啦。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6月1日，咁啊新嘅一个月啦，即系都话。时间咧永远真系过得相当之快，咁啊一年嘅时间咧由2020年踏入2021年啦，去到今日咧，哇都已经好快脆啦，嚟到六月份啦，咁希望你哋喺头半年嘅时间咧都有好好地把握自己嘅时间，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吓继续啊争取多啲机会做好自己嘅工作啦吓，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到追逐的，可能你要追逐自己的成功，为家人继续追逐着自己的理想，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就是放很多的心力去到努力做好它，完成它，有时我们都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给自己静一静，这样可以令到我们再有更多的力量去到向前冲。今日星期二，虽然咧都系想休息嘅，咁但系就并不是一个好嘅休息时候。希望你今日都可以为咗自己嘅计划，好好地去到跑多两步。成功嘅人士都会话到，只要你喺其他人休息嘅时候，你仍然能够发足狂奔，咁你又距离成功又近咗一步啦。 赚了自己，赚掉自己，赚了自己，爱 早晨时间呢个温馨提一提你啦吓，出边26度嘅气温，咁啊天气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朝早嘅时间特别系朝早嘅时间，雨势咧系较大嘅，咁啊最高气温31度，而家雷暴警告嘅生效紧啊，暂时就会去到7点啊，咁上一时间我要 update 下你，放心放心。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啊。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在一个讲究包装的社会里面，我们成日都忍不住去用羡慕的眼光看人家光鲜华丽的外表，而对自己的欠缺就耿耿于怀。但是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有人才貌相传，但是情路非常坎坷；有人家财万贯，可惜子孙不孝；有人看似好命，但是就脑袋空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道缺口，而正正就是这些缺口时时都提醒我们要谦卑。而当我们明白到每个生命都有欠缺，我们亦都不需要再去同人家做无谓的比较，反而要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如果你成日都羡慕人家这样这样，不如好好数算下上天给你的恩典，你会发现你所拥有的绝对比没有的来得更加多。而缺失那部分，虽然你不喜欢或者它不可爱，但是亦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学会善待它，接受它，你的人生会快乐豁达很多的。不如我们一起幻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只蚌，你愿意受尽一生的痛苦而结一粒珍珠，定还是不要珍珠，宁愿舒舒服服地生活着？又或者幻想一下，你是一个钱鹰，一旦储满了钱，你就会被人敲碎，定还是你宁愿做一个冇乜钱嘅钱鹰，但系日子耐咗，你竟然变成贵重嘅古董。凡事都可以多面睇，从今日开始，试下用多啲欣赏嘅角度去睇啊！ 来，为何还等待春？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笑悲。再行下去，大概还有姻缘开遍面前，寒季终变回恋，前面会有什么乐园？ 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嚟到星期二生活博士。最近咧天气都潮湿噶啦，特别系落住雨啊吓。潮湿嘅天气咧，容易喺我哋嘅浴室啊、厨房等地咧，就造成一个咧就比较上容易啊积藏污垢细菌嘅地方，引致到嗰啲譬如瓷砖啊，特别系洗手间嘅浴帘啊，多个嘅地方咧都会发毛发黄嘅。市面上有唔少嘅浴室清洁工具，再配搭埋呢啲浴室嘅清洁剂啊，其实都有唔错嘅清洁效果噶。咁但係呢就未必可以呢就所有嘅方法呢都啱使嘅。清洁浴室嘅时候呢有啲乜嘢譬如除霉呀嘅方法呢，咁有啲都几好嘅方法可以同你哋一起呢就 share 一下嘅。如果你係諗住呢就清洁浴帘呀、靠漂白水浸泡嘅话啦，醋同埋盐擦洗呢其实都唔係唔得嘅。白醋呢就可以擦除浴帘上面一啲嘅残留，嗰啲叫做滑橙橙嘅肥皂啊、泡啊、油脂等等嘅。咁但係啦都係要密啲洗嘅。我成日觉得如果积得太耐嘅话呢，咁你可能都会洗到心灰，结果呢都可能买过一个新嘅浴帘。好在浴帘又唔係话真係好贵。好啦，咁如果你话浴帘嘅底部呢有比较上多嗰啲滑橙橙嘅顽固嘅叫做污渍啊，咁可以呢就考虑一下用盐水呢就去到擦洗啦。以磨砂嘅方法呢就可以加强呢一个清洁嘅力量。好啦，到咗呢就係呢一个浴帘啊防霉嘅部分喎。发咗毛呢有霉呢，其实的而且确呢就几难搞嘅。我自己呢成日都面对住呢啲大嘅问题啊，咁都係要用返呢啲嘅方法呢去到清洁咗佢。咁若果发现呢嗰啲叫做菌啊都一直呢就黐咗喺度嘅时候呢，可以呢就试下以1:49嘅稀释漂白水就浸呢一个嘅浴帘半个钟。跟住先至再冲擦佢嘅话呢，效果呢就可以快好多啦。好啦，咁如果你话系嗰啲浴室啊入面呢系一啲譬如系玻璃门嘅咁样。水垢呢都有好多，譬如喺嗰啲窖位啊水垢渍呢就成日黐咗喺度啊。水垢呢就可以先用冻水就再热水。最后就用醋同埋或者用呢个柠檬酸啊都可以呢就将佢呢就洗得甩嘅。好简单嘅啫。首先呢就是用嗰啲冻水直接呢就冲走啲最简单嘅灰尘嘅部分啦。再用热水呢就去除一啲令到水垢同埋呢啲叫做门窖之间嘅一啲黐黐地嘅物质啊，希望用热水就可以洗得甩啦。跟住呢就再以白醋或者柠檬酸加水稀释就喷喺即用个喷水壶喷喺呢一个嘅譬如玻璃门上面，等个几分钟再冲走佢，或者呢就用刮水嘅工具就将佢刮走，咁会比较上好啦。如果唔得嘅话呢，可能啲污渍呀太过顽固，咁都有个方法嘅，咁就可以呢就都係照样呢就准备定一个嘅喷水壶啦。准备咗喷水壶之后呢，你呢就准备埋嗰啲厨房纸。咁一路喷嘅时候呢，就一路呢就将嗰个厨房纸就喷喺呢一个门上面。跟住呢就喷多少少，然后呢就腌一腌佢，譬如腌佢一晚嘅话呢，咁第二日呢都应该呢都可以好顺利咁将佢呢就拆走㗎啦。咁可以呢就舒舒服服咁样拆走，就唔使呢就好大力咁样拆嘅。大力拆呢就好容易拆烂啲嘢㗎嘛。好啦，轮到呢就係呢个花洒头㗎喎。咁花洒头都系啲金属嘅刷头啦，你又会唔会觉得呢佢成日都系好似有好多水渍喺度呢？如果有嘅话呢，咁呢个方法都帮到你㗎。咁将半杯嘅梳打粉，咁街市都有买㗎，梳打粉就再加一杯嘅白醋，咁加入一啲嘅保鲜袋嘅混合，咁套喺呢一个花洒头上面，咁利用呢个橡筋将佢包住，即系攞个保鲜袋入起佢啦，入起嗰啲头先嗰啲水啦，就攞个花洒头成个浸落去， 咁啊浸落，因为花沙头都有好多嗰啲细细粒嗰啲出水嗰啲孔啊，咁所以咧嗰啲窿窿啊，咁如果用呢个方法咧，就可以比较上咧就简单啲啊，又唔使话擦烂嗰啲头啊，因为嗰啲头咧。嗰啲好似細細粒嗰啲出水嘅頭咧，其實都幾容易擦爛嘅嚇。咁你就浸佢大概兩個鐘，浸咗之後咧，咁啊拎走個膠袋啦，等個花灑就用熱水持續噴佢幾分鐘，令到內部已經溶解嘅礦物質水垢咧都能夠輕易咁樣流咗出嚟。咁樣嘅話，你就發覺依個花灑頭咧望起上嚟就好似新嘅一樣啦。啊，除此之外啊，咁啊用牙膏咧就擠喺呢一個嘅抹布上邊。咁亦都可以咧，就不斷咁樣擦呢一個嘅花灑頭嘅。咁呢啲嘅方法咧，都係一啲幾好嘅計仔，去到幫大家咧就可以清潔翻啊你自己嗰啲花灑頭啊嚇。洗手盆方面咧，咁亦都好簡單嘅啫。咁啊，用洗衣粉咧就撒喺呢一個百潔布上邊，然後咧就再用呢一個打圈嘅方式，咁啊喺呢個洗手盆上面咧就不斷打圈。打圈之後咧，如果有啲膠邊啊發咗毛嘅話咧，就可以戴上手套，並且咧就用棉花咁啊減少少嗰啲叫做漂白水，鋪喺嗰啲發毛嘅膠邊兩個鐘，跟住咧就一次過又再洗，咁你就發覺咧，哇！嗰、那個嘅洗手盆咧真係非常非常之乾淨啦。要清潔咧，其實用啲計仔嘅話咧，你就發覺可以好快手搞得掂。唔使话下下咧，好大力去到清洁，去到擦嘅。 问过他真与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半夜解带，为何有雾？多于被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n no， 手中配双上弹舞。甜蜜肤浅态度、哦、这晚气氛最好、哦、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黑夜若太黑谁爱上厄运Oh we can have it all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reality梦记这废弃国度安乐佛苦不安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sweet escape We get sensual Sensual Sensual We get sensual Sensual Sensual、yeah. But不怕焦点放空扯断丝带抱拥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哦、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若太黑 快彩咧，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继续留意住雷暴警告啊，都系生效紧嘅。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后，翻到嚟继续黐住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先将白元浩陪住你。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十一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有关人士需要在星期四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一名警员初步确诊，两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油塘油美苑、怀美阁、湾仔分区警署和湾仔警区总部。政府今日会在湾仔警察总部增设流动采样站。另外，由于九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流感样疾病个案，有五间学校和四间学校的指明级别亦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警方根据线报调查，发现观塘茶果岭道一个劏房单位被贩毒集团用作存放毒品，行动中检获超过三公斤的毒品，市值超过180万港元，并拘捕一名21岁男子。警方寻日截查一名男子在他手持的纸袋和居住的劏房，检获怀疑冰毒氯胺酮和摇头丸，大量的毒品包装工具。被捕男子涉嫌贩毒被扣查，警方的行动仍在进行，不排除会进一步拘捕其他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措施长期睇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间矛盾，增加社会整体活力，降低老龄化。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把握战略主动权，积极应对生育水准持续走低的风险，解决人口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发表的季度报告指出，三个月前在伊朗三个未申报的地点发现用作核原料的有痕迹，伊朗一直未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当时法国、英国和德国阻止机构在35个国家参与的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伊朗未有妥当存放核原料一事，但今次未有阻止格罗西公布事件。格罗西对机构与伊朗之间的技术讨论未有产生预期的结果感到忧虑，认为事件严重影响机构为伊朗核协议的和平性质提供担保的能力。外界相信事件可能引发德克兰和西方国家之间新一轮的外交冲突，甚至影响到伊朗和多国进行的核协议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初时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和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先，而家出面横风横雨，系时候打开师傅嘅锦囊啦，听写咩？ 好啊，第一个， 咦，拖干、啊， 我知拖干个地面灯，定下唔好湿滑。 但我哋喺户外、啊， 系咯， 有第二个，诶，睇下先，诶，默哀， 吓，默哀，泰文都写埋啊？ 诶，唔系啊，佢话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唔好挨喺车辆或者建筑物嘅墙壁啊。 我都有两个字啊，癫胎。听我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正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开工，谨记安全就勿放松。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头早嘅睇几点先？6:36嘅时候，沙一声就揾咗阿芭比出嚟啦。林慧你好，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点解沙一声咧？听讲你嗰度落雨、哦。 系啊，我而家就企埋一边咧，等啲车咧，即系马路边咧，唔会浅到我湿晒。 喂，聪明啊，真系好聪明。如果唔系咧，你企喺马路侧边嘅话咧，你一浅上嚟，人哋其实又唔系有心嘅，因为人哋、 啊、 即系驾驶人士咧。佢喺揸車嘅時候，佢望條路咧，其實就連埋本身嗰啲地下嗰啲窿窿咧，佢都睇唔到噶啦，因為積咗水嘛，咁咪淨係見到條平路，所以佢唔知道、原來嗰個位係凹咗嘅咁樣，咁佢哋又冇心，咁你又整到嘅話咧，又唉、哎、又瀨咁 hea 咁樣。 系啊，但系咧，我想话咧，我今日真系有咧，为咗呢个雨天咧，我就着啲深色嘅衫咯。因为咧，我有啲经验就系咧，女士我谂会敏感啲嘅，就系、是、如果你咧喺一啲好大雨嘅时候咧，你着啲浅色衫咧，如果有啲咩湿咗咧，系特别你会觉得好尴尬嘅，即、就、系、是、觉得啊，好似件衫，你知白色，尤其如果夏天啲衫比较薄啲咧，或者浅色啲嘅衣物咧，你就会觉得唉，硬、系好似咧湿咗会比较透啲啊嘛，啲物料。咁、所以咧，通常咧，我就雨天嘅时候咧，我就会选择着啲深色嘅衣物啦，咁感觉上就算湿咗一笪咧，都唔会咁觉咯。 啊，有啲咁样嘅智慧嘅、哦，好嘢、哦，我又冇谂过、哦。 男士冇乜所谓咯，可能你觉得 有所谓嘅，不过唔细心啫。 都唔系嘅，嗱，不过咧讲到细心咧，就真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今日咧6月1日咧，原来有个好特别嘅日子、哦。 有啲咁嘅事？ 系啊，今日系世界牛奶日。 哦，系啊，有啲咁嘅嘢，等我听下阵钟哥嗰度有冇提一提先。 系啊，我都唔知道会唔会，阵间记得留意一下啦吓。咁咧，其实讲翻呢一样嘢咧，点解突然之间会留意呢样嘢咧？嗱，我哋作为父母咧，梗系想啲小朋友食得健康啲或者有营养啲啦。其实唔单止小朋友嘅，我知道咧好多大人或者系年长嘅人士咧，都会想吸收多啲嘅钙质啊、蛋白质啦、希望咧就系对啲骨骼好啲啊嘛。 嗯。 咁牛奶咧，真係不二之选嚟嘅。即係細細個開始咧，我媽咪咧都會叫我，飲下奶啦咁。或者我而家咧，即係都會鼓勵下我小朋友，可以飲下啲牛奶啦咁。咁我覺得唔需要飲太多太多嘅。咁、但係如果有啲人真係好鍾意飲奶嘅話咧，咁其實又 OK 嘅，即係都唔會話驚住飲太多，即係除咗會肥，同埋可能咧，即係啲鈣質好勁嘅時候咧，有啲人咧真係鍾意飲奶到一個程度咧，係你會發覺啲小朋友咧啲牙係特別大隻嘅。 哦，系嘅咩？ 系啊，真系有关系噶。 哦，我又冇留意、啊，我净系喺度谂，系咪因为我细个好早咧就已经改咗饮呢个朱古力啦，所以搞到啲肤色黑黑地咁样咯。 你谂多咗啦，即系以形补形咩？朱古力奶唔会令你变黑嘅， 系只会令我变肥嘅啫。 系啦，只会令你变肥，但其实咧牛奶都会令人变肥嘅，因为佢入边即系都比较多一啲蛋白质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好唔够运动量，又或者如果真系摄取得好多蛋白质嘅话咧，咁都可能系。真系会令到你嘅身体咧会长啲肉出嚟嘅，咁、但系咧突然之间你会咁讲咧，因为咧我琴日咧睇到一个报告系我哋香港做嘅，咁、原来咧我哋浸会大学咧就有一个调查咧，就系、想睇下到底喺疫情底下大家饮牛奶嘅习惯啦，配合埋做运动嘅习惯咧，同以前有冇改变到咧？咁 系、疫情有冇系啦？有咩改变咧？ 竟然係咧發覺大家咧嗱，以前咧係冇咁嚴重嘅，而家咧就話咧發現咗呢啲學童啊，特別係咧12歲以下嘅一啲小朋友咧，佢哋嘅奶咧係越嚟越少喎。 係。 是啊，他说呢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呢都即在疫情底下呢反而是喝少了奶，甚至乎呢是连这个奶类的制品呢可能都吃少了，即例如啲芝士啊。即係啲娛樂啊等等咯，咁我咧原來都真係少咗人咧攝取呢一啲咧正常嘅份量，因為原來咧嗱，譬如佢其實有個研究嘅，每一日所需或者係最好嘅攝取量咧，大概如果係12歲以下嘅話咧，都係奶啦加埋奶類製品，即係你可以淨係飲奶加芝士或者係芝士加娛樂咁樣啦。 嗯， 咁啊份量咧大概係兩份，即係用一杯奶加一杯娛樂或者一塊芝士咁樣啦。 嗯， 咁而成年人的話就大概是一份或者兩份，即是一份起兩份子，長者亦都是大概是一份起兩份子，都有些標準的，例如他說如果是牛奶來說，那你難道說喝一公升和喝一杯的份量都一樣嗎？那當然不是啦， 是 啊，那就是以這個240毫升為一個標準的。 嗯， 系啦，咁其實咧佢又冇乜所謂喎，即係譬如佢話你可以大概係飲嗰啲全脂奶又得，或者你低脂奶又得，都係同一個份量嘅啫，即係唔會話低脂奶要飲多杯咁樣，又唔會嘅。咁如果你話以芝士嘅單位嚟計咧，佢大概都係兩片芝士咁上下啦。又或者係咧，如果以乳酪嘅話咧，就係、是、細細盒嗰啲150克嘅乳酪為例，就為之一個份嘅份量啦。 嗯， 咁我咧就係發覺咧，我哋香港好多嘅小朋友咧，對於呢個奶類製品啦，同埋牛奶咧嘅攝取量咧，係真係唔足夠喎，即係食唔到兩份啊每一日。 嗯，咁啊對佢哋影響就好大啦。 係啊，因為我都諗，譬如我個女女咧，我諗有一排咧，佢係真係攝取到有兩份嘅呢啲奶製品，因為小朋友你知啦，佢可能有時都中意食啲零食嘅芝士啊，又或者真係會中意飲杯奶，尤其是細個嘅時候啦。但係越大咧，就真係覺得佢好似咧越嚟越即係少飲咗呢啲奶啊，同埋食呢啲奶類製品喎。 嗯，係 喎。咁但係咧，對於佢哋嘅成長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尤其是小朋友啦，發育年齡咧，如果補充翻咧一個適量嘅鈣質啦，同埋有呢一個嘅蛋白質咧，對於佢哋長高咧都係好有幫助嘅。 我諗翻我仔仔咧，佢而家就五歲幾就嚟六歲啦。佢真係冇乜點樣又特別俾佢飲奶啊，或者嗰啲芝士啊嗰類型嘅嘢喎，等佢都要加翻多啲俾佢先得。 係啊，同埋咧，大家都要記住啊，因為咧蛋白質咧都可以幫助肌肉復原，同埋可以修補翻啲身體嘅損耗。所以咧，如果真係長肌肉啊，或者係真係想發育嘅時候咧，其實食下呢啲奶製品嗱，都唔係叫你食過量啦，即係頭先講嗰個適當嘅份量啦。 嗯， 其實咧，再配合埋，如果你話有運動啊，或者係有活動嘅話咧，係可以令到你咧喺短時間裏邊咧係即係譬如你運動完之後可能會肌肉酸痛啊， 嗯、 或者係覺得好需要補水、好口渴嘅話咧。原来咧饮奶类制品咧，或者系即系食头先讲嗰啲乳酪芝士咧，佢补充得系更加好嘅，因为佢有埋嗰个补水同埋修补肌肉损耗嘅作用。咁我又觉得其实如果真系适合嘅话，咁不妨早餐有啲人咪中意晨跑嘅，不过今朝早睇天气啦，大家 就问啲啦。 系啦，系啦，就即系饮翻杯奶，或者即系食翻一片嘅芝士咧，其实可能对于你自己个肌肉修补啦，或者你自己成个人嘅体质，即系今天日可能会真系觉得冇咁攰啊，唔会话觉得，尤其是你知呢啲湿漉漉嘅天气咧， 复原得快啲啊嘛。 系啊，系啊，原来即系可能饮半杯奶，一杯奶或者系食块芝士，其实都 OK 喎。咁可以考虑下早餐会唔会选择一杯牛奶咧？ 系啊，而家市面上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可能因为咁啦，所以小朋友喺即系拣选呢个乳制品方面咧就少咗啦，因为有更加多好食嘅嘢嘛吓。咁啊，但系记住唔好偏食啊，均衡营养啊吓。咁我哋转头见啦 ，Bobby。 好啦，拜拜。 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百科， 今日的晨光百科和大家看看什么呢？有一个暗绿色的外墙，一个建筑物来的，它就在粉岭皇后山内一座就是隐蔽的印度庙，藏身在这个树林之内都挺特别的。今天看到外表方面好像是两个的锥形的三角形这样，有少少似咧就系情莲花形状嘅设计，咁啊加埋啲阳光射落去咧，其实都几靓噶。 庙宇就已经被评为三级历史建筑啦，但系亦都同时荒废多年。不但止就有树木啊喺上方就生长，更加出现就钢筋外露失修嘅问题。咁有古諮会嘅成员就话到啦，印度庙就有非常之高嘅建筑价值噶，形容咧简直系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属于全球独一无二。认为当局就可以考虑下保育方案的时候就着重建筑物和社区的连结，提高高的社会的价值。好了，今次这个的、叫做印度庙话了那个外貌都是相当相当之特别的。庙宇的价值呢其实在于就是它的历史的价值、虽然就不是说喂很昂贵的一样东西，咁但系咧，殖民时代军营好多时咧都会附设有一个宗教嘅场所噶，就好似咧就系、为而家咧有为解放军嘅驻港部队总部啊之前嘅一个叫做驻港英军总部啦，面向住咧就下扩到部分啊，以往咧亦都有好多嘅，譬如教堂啊各样嘅嘢嘅，咁所以咧讲紧呢一个。皇后山的印度庙啊，它更加就是特别的地方就是未有采用传统印度庙宇的一个建筑的风格，反而就加入了一种抽象式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和他们那个叫做莲花形的设计就是属于全球罕有的。在印度新德里的灵溪堂也有类似的设计，但是它在1986年就落成的，而规模和设计上和皇后山的印度庙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今次这个庙宇可能又在香港起了，所以呢的而且确算得上就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印度庙就是1996年开始就已经空置的了，现在外貌都残旧的，也有油漆、剥落、钢筋外露，建筑物的顶部也都生有树枝，树枝生埋上去了。内部的天花也有疑似的树根，出现漏水的情况。庙宇旁边就供奉印度教的神，湿婆的神坛。但是印度庙就未被划入就皇后山公营房屋发展范围之内，跟公营房屋地盘就相隔就是一个铁丝网。所以如果保育的时候话等我们香港人都看回这些重要的文物的话，那就要快点想想怎样保护佢啦。 按加速，再加速，以三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万一些可以吗？留不对放眼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优雅，用半分钟走马看花，直到一天双眼老。再一次感觉被作废，可否一晚制点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暂空，青春也被迫将它消费。 今日朝头早嘅天气方面就比较上飘忽，所以同你睇得密少少。26度嘅气温啊，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话咗会不断 update 你噶嘛。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去到咧就早上嘅9点啦吓。今日朝头早咁啊，梗系继续有我哋嘅职场 KOL 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二朝早嘅 KOL 系列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Candy 喺度。早晨 ，Candy。 早晨啊 ，Barbie 你好啊。 嗱，一年好多个星期咧，我哋都讲紧啲团队建设嘅话题啦。咁啊，最近咧将佢缩窄啲啲，咁啊，除咗团队建设之外咧，成个团队嘅沟通固然重要啦。但系如果咧能够针对翻每一个人面对嘅一啲可能难处啊，又或者可能一个樽颈位过咗咧，就可以令到成个团队都合作得更加顺利。其实有冇啲针对性嘅个人化 training 嘅咧？ 有噶，同埋都好紧要噶，因为譬如我哋过往讲咗好多 team building， 好多时都系 team 一齐去做咁样。 系啊，系啊。 但系始终呢个 team 咧好紧要就系个 leader 咁样嘅。 嗯， 系啦，同埋有阵时咧 ，team 里边有一两个人咧，佢系特别比较文质啲嘅，或者佢或者佢特别唔系好识得同人沟通，又或者话佢特别系劲啲嘅，劲到系有阵时佢可能啲嘢落唔到地。去落地咁样嘅， 系、 所以就有阵时啲公司咧，佢就都要即系揾我哋啦，就系、是、譬如有某啲同事想去即系去发展佢咁样嘅，咁会唔会都真系帮佢真系好似对症下药啲，好似打多啲针落去，令佢强化佢某一啲肌肉咁样嘅， 咁但系用啲咩方法做咧？即系呢个系个人单对单嘅，定还是系真系成个 team， 但系逐个逐个分开做咧？ 其實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真係單對單嘅，即係 one on one coaching 咁樣。咁有一種咧就叫 peer coaching 咁樣，即係成班人一齊去做嘅咁樣。咁單對單固然之就係我哋嘅 coach 啦，同埋個 coachee， 即係個學生啦咁樣。咁就係透過一啲交流啦，或者係一啲問題嘅。即系探索啦，咁样，然后俾佢知道佢自己系点啦，或者由佢自己去反省翻，或者反思，或者叫做用另一个方法去思考啊。 嗯， 咁呢一个咧就系好多时 one on one 去做嘅。咁另一種咧就係真係 peer 嗰種，就係譬如有幾個人一齊，係即係幾個 coach， 幾個學生一齊，咁個咧就 coach， 一個教練就會帶動大家一齊去討論。 但係呢個咧係咪都意味住咧？通常嗰個係特別受重視或者係身居要職嘅同事先至會有呢啲安排咧？ 都係㗎。其實你諗翻，即係都因為個投資嘅資源都多嘅， 係 特別真係課佢㗎嘛。 嗯， 即係好似真係要補習啊，或者係。真系要佢可能系明日之星咁样， 系咯，有呢个感觉喎，真系 系啊，真系有嘅。咁所以咧，我哋嗰个 coach 咧系要好敏感嘅，即系对于呢一种人咧，因为佢系特别系谂一啲嘢系会唔同少少嘅。咁所以我哋喺个过程里边咧，就又或者咁讲，个过程系需要长啲嘅，系譬如差唔多系可能半年至到一年嘅时间。 哇，真系好长、哦！我以为系一两次嘅 workshop 啫，原来系一段长时间嚟嘅。如果系咁嘅话。 是的，同埋我哋係即係譬如一個時段就會見佢一次咁嘅，其實可能係三至四個禮拜就會一次咁樣。咁、所以你加埋嘅話，其實可能當係即係十次至十二次嗰個成個課程咁樣嘅。咁每一次嘅時間咧，其實大約可能係係喺45分鐘至到90分鐘呢個時間嘅啫。我哋唔會太長嘅，亦都太短嘅時候未能夠即係招到佢啲嘢咁樣嘅。 係咯，都應該係需要一段時間。去观察到佢嘅变化，因为讲嘅变化唔系净系介一个坏习惯咁简单，可能系成个人嘅相处或者成个模式都要好唔一样嘅、哦。 系噶系噶，同埋譬如我哋有分嘅阶段嘅，譬如当即系我哋用一年嚟到去讲啦，咁我哋又会最开头第一个阶段系一个即系探索嘅阶段啦。咁呢个探索系讲紧咩咧？就系、是如果佢系属于想帮佢 train 佢成为譬如更高层次嘅。即係可能executive 嘅，或者係可能 successor 嘅咁啊，咁可能我哋就會同佢睇下啊，佢個 leadership 嘅技巧，或者佢帶動個 team 嘅時候，嗰、那個情況係如何咁樣嘅？咁呢個情況如何咧？我哋唔係淨係幫佢話啊，透過即係我同佢傾，咁傾完之後就會知道嘅。我哋係會俾一啲數據俾佢嘅，咁數據係點咧？係佢個 peer。即係譬如佢嘅，我哋有一個叫360嘅測試咁樣嘅，咁佢咧就係我哋會有啲問卷啦，譬如大約30條到，咁咧就叫佢咧就揾10個佢嘅上中下嘅同佢工作嘅人，去到俾佢一啲評分咁樣。 好大壓力啊！呢個。 都有少少嘅咁樣，咁因為其實好多時咧 他哋會覺得啊，你平曬我即係上中下嘅人咁樣，咁平得唔好，咁我會唔會影響到我嘅即係升遷啊？或者哎呀，我對我自己嘅自信心都大打擊喎，咁 有啲自揭瘡疤嘅感覺咯。 係噶係噶，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即係 positive 啲嘅去諗，會知道你自己嘅 leadership 嘅情況係哪一樣嘢咧，係真係特別弱嘅喎，咁樣咁而且唔係一個人兩個人話俾你聽，係直情係你唔同嘅 layer 嘅人，你上司話俾你聽， 你嘅下屬又話俾你聽， 係啦，或者你嘅 peer， 即係譬如同層嘅人，咁佢同你冇一個即係上司下屬嘅關係，但係佢見到你做嘢咁樣咁啊，咁呢個係好難得嘅。咁其實因為係用同多角度去睇你啊嘛，咁所以最尾會出到個 scale 就係、是、啊，譬如你個分數，譬如一分係最低嘅，十分係最高嘅，咁、你就睇下你大約係偏向邊個 scale， 而嗰、那個譬如三十條嗰條問題咧，係講緊係根據翻譬如一個 leadership 嘅一啲譬如三十個 behavior 咁啊，咁你有幾呈現到喺你嘅上中下嘅人同你工作嘅人嘅面前咧，咁啊，咁你就正正可以好一個環回立體去睇到自己嗰、那個工作或者個 leadership 嗰個情況係如何咁樣嘅。 嗱，一邊雙就係咁樣啦。咁好啦，學完滿師之後，我當即係為期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啦。咁我點樣去評估呢個人真係學識咗佢需要改善嘅嘢咧？ 你真係問得真係好啦，好啦。咁可能一年後啦，咁啊，即係完咗啦，你同樣都係會去做呢個360呢一個 assessment， 即係揾翻同一班人，再填翻份問卷，答翻嗰三十條問題。 冇錯啦，咁啊，真係好希望佢真係有個改善嘅。咁通常又真係嘅，係都幾大嘅轉變嘅。咁因為當喺個過程裏面，譬如個三十個行為，其實可能係講緊某幾個大嘅 topic， 就係、是、啊呢、這個人佢能唔能夠，譬如 say 喺人哋面前同佢即係以身作則啊，會唔會去帶動大家去 reach 嗰個 vision 啊？又或者會唔會喺個過程裏面有 creativity 啊，去鼓勵人哋啊咁樣？咁呢一啲咁樣嘅leadership 嘅行為咧，其實我哋喺個 coaching 嘅過程裏面咧，就會 keep 住會同佢去。去低下落啦，或者去諗一啲方法，點樣去喺佢翻返去工作裏面嘅時候去做咯。咁好就好似真係去 keep 住同佢去練習啊。 可唔可以咧好慳水慳力咁樣去理解咧？其實我就係跟住嗰三十條問卷嘅問題嘅法則去做咧就得㗎咧。 啊，你一定讀書好叻㗎。 即係嗰啲咧，讀書就係 one marking scheme 嗰啲人咧， 冇錯冇錯，可以咁樣去理解嘅，咁係會容易啲令到嗰個人，即係被 train 嗰個人咧，佢會知道自己要 train 啲乜嘢。 係咯，即係起碼捉到個重點啊嘛，因為有時咧，我覺得要改善一個人自己本身嘅性格或者係諗法，甚至乎處事方式，其實都幾空泛噶。 啱啱啱，冇錯。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做法嘅好處咧，就係真係我哋係將啲嘢好 specific， 即係好針對性咁樣去發展。其實呢啲行為係覺得一個三十個行為係 leader 好緊要嘅。好啦，咁我哋就呢一年就去 train 你呢三十個行為去做咁樣咯。 係係，即係再進階版可能變成六十，然之後再升多一次職咧，就變成九十咁樣。 這個呢就會有少少不同，當他進階版的時候呢，我們會可能是 train 他多些什麼，是一些 value 的東西。 哦，嗯嗯嗯。 是啦是啦，因為譬如你當這30個是一些很基本功的。 是。 是啦，咁跟住到 level 2嘅時候，可能就係講緊將呢啲嘢點樣去 soft 啲去應用咯。 嗯嗯，即係深層次啲啦，就唔係話越嚟越多嘅條件咁樣。 冇錯啦，冇錯啦。 嗯，明白曬啦。咁今朝早咧同阿 Conti 傾住咁多先，下一次再請教你咯。唔該曬 Conti。 OK， 唔好客氣，好，拜拜。 唔该晒 Candy， 又唔该晒 Barbie 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都要留意住噶吓，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朝早嘅时候，如果出门口咧，都发觉啲天气比较上难捉摸啊。不过咧，难捉摸咧都要捉噶啦。如果唔系咧，淋到成身湿晒啊。朝头早记住拎翻把遮，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九点钟。而家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5%。好快，最时间去到早上嘅7点钟噶咯噃。咁啊，我哋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啊，晨光。第一线留翻喺边度啊？就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除咗咧就系白元路小白继续喺度之外啦，芭比林慧都会翻嚟同你哋一齐见面。我哋转头二台嗰度再见啦，喂！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另外，由于九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流感样疾病个案，有五间学校和四间学校的指明级别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警方捣破一个犯罪集团，拘捕六个人，怀疑涉及至少十宗买卖车辆骗案，牵涉十三架车，同埋多宗油站及停车场不付款离去案件。警方起回十架总值超过580,000的涉案车辆，以及检获一批证物，包括大量支票同埋汽车文件，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表示联络到部分原车主，佢哋话案发前已经转售车辆。警方调查后发现一个犯罪集团嘅成员喺网上平台或者二手车买卖平台向买家表示有意购买车辆，交易时利用他人身份证和提供失效支票，骗徒之后尝试将车辆转售逃利，以及曾经驾驶部分车辆去多个油站和停车场不给钱离去。天气方面，受到一道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今早澳门、珠海和中山等地录得超过150毫米雨量。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东南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0公里，逐渐靠近菲律宾东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初时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和雷暴。而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历史中有不少意外都是因为决策错误而严重出事，例如在荷兰有个球场的檐篷突然倒塌砸住啲工人， 悲剧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好激动，猛咁问点解会咁噶。 而在伦敦就更加出事，成个油库因为连串失误而发生爆炸， 真的好大声啊，大声到啲人以为有架飞机撞咗落嚟。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系啦，如果你系啱啱起身嘅话咧，就提一提你啦吓，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我哋又会提下你出边嘅交通系点，仲会话埋俾你听咧，转头咧天气啊吓，咁啊欧又会出边话俾你听实时天气情况系点啦。早晨啊，芭比林慧。 早晨啊，白远浩。 早晨啊，弟弟。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先同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啊。而家天雨路滑啦，由雷暴警告，会唔会特别影响到个交通情况咧？ 好啊，咁啊一定会啦。一天雨路滑咧，揸车咧真系好容易有意 意外嘅，咁啊揸車朋友咧，先同你講聲啦，要小心駕駛。咁講翻恆常嘅龍尾先啦，咁啊都係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龍尾就電話機樓。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擠塞，龍尾咧就喺果欄嘅。咁有個工程提一提你啦，喺新界嘅大埔嘅東昌街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嘅崇德王健常紀念學校對出一段嘅東昌街咧，就需要封閉噶。咁揸車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係咁多啦。 嗯，咁啊天氣天雨路滑啦，頭先啲料都提一提大家噶啦，咁啊記住咧就一定要小心駕駛啊嚇。 同埋稍後嘅車龍咧，會一定會比更加長啲嘅。 係嘛？ 係啊，一落雨咧就係好撈教嘅路面。 哦，咁啊，咁你快啲去幫住個交通情況啦。 好啊，同埋有突發嘅嘢咧，我會即刻俾你講。 梗係要啦，拜託你啦，啲點 唔該曬。 好啦，咁啊天氣方面睇下而家出邊有冇落雨先啦。早晨啊，歐。 早晨啊，小白，我而家出翻去出边，因为点解咧？真系落紧雨。 哦，咁你仲出去揼雨？你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个雨势先。 哦，好好，点啊 ？OK 喎 ，OK 喎 ，OK 大啊 ，OK 冇啊。 哦，咁就好啦。 OK 冇雨嗱，呢一刻嚟讲咧，咁啊真系冇乜雨，因为头先咧我摆低咗自己架车之后咧，咁啊入去攞报纸啦，咁啊翻下，咁啊谂住。啊！出翻嚟一定再落雨噶咯，点样算唔系喎？依家可以喺一个路 哦，可能 系咪天雨影响 咧？天气太差嘅关系， 佢食咗你几个字？ 哦，食咗几个字啊？依家咧， 依家 OK 啦，依家 OK 啦， 依家 OK 啊？哇！真系可能嗱，依家咧，其实喺广播道咧，就暂时都系天朗，未止天朗，其实冇乜雨啦。不过今日咧有一个温馨小提示可以同大家讲。 系， 话说咧，我今日咧原先谂住着。对新鞋出去翻工嘅，咁 啊， 因为上个礼拜六日买咗对新鞋，谂住啊买咗梗系着噶啦，点不知咧谂一谂，今日咧应该都落好大雨， 嗯， 唔知今日、听日都应该落好大雨， 系啊， 后日都应该落好大雨， 唔系啊，星期四好似系天晴啊。一日天晴， 是你可以再等多两日。 我八卦咗个九天天气先，因为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所以咧，礼拜四先可以着嗰对鞋咯。咁今日就继续着翻一对即系恒常平时着紧嘅跑鞋咁啊，我嚟翻工啦。咁所以咧，有阵时譬如天气嘅情况咧，都好影响你嘅衣着噶。因为譬如今日有机会都有好多骤雨啦，咁尽量着啲线水啊、防水啊，或者容易干嘅衣物啦。咁呢个都系大家已知嘅一个认知嚟嘅。咁但系有阵时会唔觉噶嘛，因为男士们又好，女士们又好，有啲都会贪靓少少啦。特别系礼拜六日，买咗啲新衫，或者买咗啲新裤，或者新裙仔，或者新鞋，着翻公司靓一靓佢先啦。因为其实我好纳闷噶嘛，成年冇得去旅行，咁你有阵时搞搞新意思啦。点不知天气唔许可喎，咁啊只鞋咧都要摆翻入去个鞋盒入边啊。呢个就系今朝后。早咧，阿欧因为天气咧而变化嘅啲衣着改变啦，咁啊唔知两位拍档会唔会都有阵时都会谂一谂，譬如今日咧真系飘到落超大雨啦，有啲嘢都唔好着住啦，或者有啲嘢都唔好佩戴喺身上边啦，有冇呢啲衣着嘅情况？ 会啊，平时咧我着嗰对鞋咧，其实就落雨天嘅时候或者净系踩到少少水咧，即系跣到个摊摊腰。 今日落雨就唔好咁样跣自己。 今日就系啦，平时都唔好咁样跣自己啦，做咩都好。 买嗰对防跣。 系啦，所以今日着翻对即系跑步嗰对鞋咧，防跣，哇，安心啦，唔使惊跌亲啦。 系啊，真系要好小心啊！尤其是咧，如果着新鞋啊 ，O 你都系嘅，即系你睇清楚你嗰对鞋咧，系咪真系适合咧？如果喺啲某一啲地板度行啊，因为有啲鞋真系好衰噶，佢行地毡地好地地，即系你譬如可能买嗰一刻咧，那个铺头入边系地毡地嚟嘅，咁你唔知噶嘛。我试过真系有买过啲鞋咧，出到街咧，你发觉哇，如果系砖地板咧， 系啊， 哇，真系跣到你啦，咁啊大件事啦。 咁希望今日咧，大家咧都唔会俾人跣，又唔会俾自己只鞋跣得到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日间最高嘅气温会到31度啦。初时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渐转吹西南风嘅。展望啊，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 有大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头先咧都话我偷偷地已经望咗个九天天气预示啦。星期三、星期五咧都系大雨噶，但系咧星期四嘅时候即系可以俾巴 俾啲奖励你。 哇，真系一个大 太阳， 奇怪，一个大太阳，唔知会唔会突然间转一转啊？ 咁得意嘅咧。 而家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早上时间无论乜嘢嘅天气，我哋都有晨光大学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今朝早咧就系、我带嚟自己嘅一个情况啦，等阿周博士咧俾少少意见。因为最近咧我就约翻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出嚟食饭啦，咁啊大家即系 update 下近况。咁本身咧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嘅，因为我哋都真系识咗好耐，咁我觉得嗰段友谊都仲 keep 到，即系虽然冇乜成日见啦，咁啊但系咧坐低一倾落嘅时候，我发现对方原来喺过去嘅呢一两年咧经历咗好多唔开心嘅事，咁佢就即系都好不讳言同我讲，哦，我有情绪病，我最对上嗰一年咧都有去睇医生食药咁样，咁当然佢有即系分享下到底点解啦，咁佢就话啊，而家都好啲噶啦，因为 keep 住都有食药。咁我想问一下周博士，即系作为身边嘅一啲好朋友啊，或者佢嘅屋企人，即系见到佢有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去到支持佢，或者令到佢嘅情况可以好翻啲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咧，佢嘅情况唔坏嘅，至少第一佢识得自己去寻求协助先啦。第二咧，佢亦都愿意同身边嘅人，即系包括我即系作为朋友嘅去讲啦，去分享啦。咁但系能唔能够我哋再可以俾多少少嘅支持或者力量佢？令到佢可以快啲好起嚟咧。 係啊，阿 Kitty 嗱，第一，我覺得好戥你開心嘅。你咁多年冇見嘅朋友，佢願意同你講一啲咁脆弱、咁私隱嘅嘢咧，代表佢好信任你，同埋佢覺得 Kitty 你係一個好 trustworthy 啊，好值得信任嘅人，佢先至同你講嘅。咁呢個其實好消息嚟嘅嚇，即係佢懂得去求助，懂得去分享。因為呢個分享其實都係一個求助嘅信號嚟嘅嚇。咁而事實上，今日嘅香港，我諗情緒病已經越嚟越普及嘅啦。醫管局 HA 嘅官方數字咧就話廣義嘅情緒病、情緒困擾已經去到100万人嘅啦，即係每7个有1个嘅啦，係非常非常普遍同嚴重嘅嚇。所以我哋第一，我哋唔需要太驚訝，或者我哋都一齊去面對。我哋每個人啊都有可能有情緒病嘅，係每一個人嚇，你同我都會嘅嚇。咁關於呢個情況，咁可以點處理咧？就係朋友嚇，首先我欣賞你嘅關心先啦，Kitty 嚇。有幾樣嘢值得留意，第一。就是將關於藥物的部分交返俾醫生，就唔好立亂叫減藥啊、加藥啊等等，因為啲係專業嘅嘢，我哋就唔好立亂踩入去啦，捲入去呢個討論嚇。第二咧就係放低要改變對方嘅慾望，好多時候我哋嘅愛心係好危險嘅，變成操控，甚至我哋個愛心變成傷害人嘅，即係可能一聽你咁，你唔使咁噶，你都傻噶，你咁咪得啦，係咁冇事噶，你其實冇病噶，你呃自己嘅咋，你咪游水咪打波行山就得噶啦，咁樣即係有時候我係太快扮專家做專家。 好多意見啊！ 上帝的視覺啊，即係成為上帝神一般嘅偉大，全能全知全善，我嚟拯救你啦咁樣。結果佢聽咗我哋就大禍啊！因為呢啲唔係咁簡單嘅嘢嚟嘅，咁同埋小心。我哋要好 discipline， 好自律咧，就是、唔好因为爱心而即系好想去改变对方。咁呢个唔系爱对方咯，系我哋即系透过改变对方去证明我嘅价值吓。特别喺对方佢有得情绪病，佢食得药咧，佢已经系呢方面嘅专家嚟噶啦。佢可能已经睇咗200篇文章，即系同我300人倾过噶啦，即系睇100-200个网站吓。所以唔需要即系我哋讲嘅嘢，佢可能已经知晒，佢听晒，佢都识教人噶啦吓。情绪病人最需要嘅系被尊重、被接纳、被同理，系陪伴同行。有人系无条件接纳佢，而唔系觉得哎呀你怪，即系觉得系怪啊，点点点啊。即系我谂一份好系啦，即系一份唔带任何批判嘅同行。甚至唔需要讲啲乜嘅，我试过好几次啦，遇到一个精神病几严重嘅精神病人，我第一次见吓，咁我啱我嗰刻有几分钟一齐，我其实冇讲啲乜嘅，我就系坐喺度， 我说你慢慢来啊，你现在觉得怎样啊？我说你都很不容易，你都已经很努力了。咁佢忽然间白揽住我喊、 嗯、 即系佢觉得终于有人唔系去 judge 佢，唔系去话佢，唔系去分析佢。你几岁开始？点解会咁啊？系咪你老豆搞成你咁？系咪你阿妈？即系我哋唔会变成一个个案去分析佢，去解构佢啊、 嗯！ 即系佢已经系俾人受到即系太多太多嘅伤害，太多歧视、欺凌、标签，觉得佢系怪人、怪鸡咁样去睇佢吓。咁、嗯、所以即系当佢一个人咯。我哋每个人都有可能系精神病，同埋精神病、情绪病，即系佢生命其中一个部分嚟嘅啫。 嗯， 唔需要用个病去界定咗佢嘅生命。正如我会有近视，我会有肝病，我会有胃病，佢大脑传导素失调，佢咪有精神病或者有情绪病啦。咁、啊、所以我谂我哋嘅陪伴同行系非常非常重要。咁、啊、如果有时间可以陪佢，譬如行下山啊、大自然啊，咁呢啲系好好嘅、啊 嗯。 如果冇时间，只系 send 啲 WhatsApp 啦，只系简单嘅关心，纯粹系关心。嗯那个关心系唔带批判，更加重要唔带期望， 系 唔系要去点？无论提任何建议咧，谨记必须要讲四个字。就是你觉得点、 嗯？ 是啦，等他觉得有得拣、 嗯， 而不是讲完之后他觉得很有压力啊。因 为 他有情绪病，同埋很多情绪病，点解会有情绪病呢？可能就长期做好人啦，扮好人啦，然后委屈咗自己，然后食咗好多其他人嘅期望或者压力，或者家人啊、父母等等啦、 嗯。 所以如果我哋咁关心，都变成一种催逼佢改变咧，其实可以令佢可能令佢更辛苦嘅，因为呢种正正系当初有情绪病嘅原因咯。吓、 嗯， 咁、啊、所以我谂我哋即系纯粹系一种陪伴同行，反而系俾到佢最大嘅支持，然后间中谂起佢就 send 个关心信息俾佢啦，就可以噶。 哦，呢、這个真系好重要，因为我觉得周博士你头先讲有一样嘢，我都觉得好认同嘅，就系我哋唔好去分析同埋去帮佢解释一啲嘢，因为我哋成日都以为自己，哎，我明你啦，我睇住你大，或者我知道你点点点。其实我哋冇一个人能够永远可以完全代入到佢曾经经历过或者佢面对过嘅嘢噶嘛，所以我哋唔好再扮你好知道佢。经历咗啲乜，即系可能头先你所讲嘅嗰句，你已经好唔容易噶啦，就系、是、嗰个好能够触动到佢嘅位咯。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即系我哋太急于好想自己明对方， 嗯、 其实都系我哋嘅自我啦，我哋嘅傲慢，我哋嘅骄傲，我 ego 咧，好想证明自己系我系点啲，我几叻咁样 吓， 咁就好急于去分析去解构啊！你梗系你七岁嗰阵时啦，你做嘢系咁啊，我睇知你系咁啊，即系呢啲。令人覺得好大侮辱或者好唔尊重人咁、 嗯 啊、所以反而最重要係點呢，即係第一嗱，我哋連自己都唔完全明白啦，我點解會咁拍拖，我點解會咁結婚，點解我會咁著衫，我其實都唔明㗎，我點解覺得我鍾意，即係好多嘢自己潛意識都唔明白自己 㗎、嗯、 所以我哋只係需要提供一個安全嘅空間，让对方可以做真实的自己，他可以撇，可以借，可以瞓下，而不需要不断去积极、积极、积极。他有情绪病，可能就因为太积极，不断被地逼要积极，他终于有一刻顶唔顺，条橡筋长期掹到掹到好痕，终于断咗。 嗯， 吓、啊、咁，所以我唔系因为他想负面啊，我遇过无数阳光抑郁症的朋友，阳光灿烂、开心果、人见人爱，又忽然一日。崩溃冧咗入咗医院，而所有家人都话冇可能噶，我个女唔会有抑郁症噶，佢系开心果嚟噶，我正正去扮被逼扮演开心果角色扮咗20年啦、 嗯， 其实终于俾自己唞一唞，你俾佢唞一唞啦。所以我爱在朋友，我哋唔好逼任何人改变，亦都唔好去过度分析佢咯，反而俾一个安全嘅空间，让佢知道你系安全嘅、 嗯。 如果好简单，我哋。有嗰几句说话好值得讲嘅、 嗯， 你已经好努力噶啦，我感受到你好，嗱唔系话我知道你唔容易啊，我知道你就已经系我知道就系一个分析头脑嘅字眼嚟噶，即系讲我感受到你好唔容易、 嗯， 你慢慢嚟啊，佢可能即刻爆喊啊，佢就能够将佢积压好耐嘅情绪终于抒发到出嚟，咁呢个系最帮到佢。 多谢周华山博士嘅分享，陪伴都永远系一个最好同埋最宝贵嘅礼物啊！咁我哋学识咗呢一啲技巧嘅时候，下次遇到呢啲情况咧，就识得点样去处理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多谢你。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避完雨翻嚟嘅欧都喺度咯， 留意假期啊，二零二二请假攻略有冇兴趣听过？ 二零二二几快？ 系啊，依家六月一号啦嘛， 系咯。 我想讲咧， 今 日 就半年。 今年咧，大家咧对于未来嘅计划咧，真系好充足。我琴晚临瞓之前咧，我见到考试局已经出咗出年嘅 DSE 嘅时间表， 真系啊，咁啊， 真系快到咁样啊！跟住我都不禁喺度睇下， 唔系往年系咪咁快嘅先？ 我冇留意，但我旧年即系旧年都有。有被報過下嘅，但系咧唔知咪今年咧真系疫情嘅關係咧影響咗大家嘅一啲思維啦、 啊。 我見到係好多人咧都會關注出年嘅 DSE， 你諗下今年先啱考完啫，跟、 哦、 住已經諗緊出年咯，四月幾四月尾已經開始考啦，係 啊， 啊，真係未雨綢繆啦。 係 啊， 啊， 我哋都已經諗定噶啦，唔係淨係我哋都諗定出年嗰個 DSE 放榜、 啊，我哋都可以 加油站啊， 一年前 planning 係啊 ，plan 緊噶啦，我哋已經 未雨綢繆啦。考試同放假都一樣， 未 雨綢繆啦，天氣一樣啦，係 啊， 咁啊，帶定把遮啦，有備無患啦。嗱，講下放假開心下先。咁、你話喂，二零二二年真係好遠喎、咁樣，有啲近啲啊？唉，講埋呢一個啦，二零二一嘅聖誕連埋元旦假期咧、即係 12月嗰陣時啦， 係啦，十二月廿零號嗰啲啦，咁啊請四日放到九日，咁都幾好啊嚇！ 大家心入邊都覺得。冇得飛咁點啫？ 又廿五號。 唔係，我反而係心入面諗緊請嗰四日裏面會唔會本身係有啲假期係都唔使請，因為有啲人咧，譬如可能係佢唔係放星期六日噶嘛、可能係放閒日噶嘛，咁、可以、即係又再少一日咁樣咧、 有機會可能係咁啊嚇。咁、總之廿五號咧就係禮拜六嚟，禮拜六嚟， 即係聖誕節正日啦。 係啦，聖誕節正日就係禮拜六嚟嘅。咁啊，往後禮拜日啊、禮拜一都係紅日嚟嘅。咁啊，要請邊幾日咧？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咁啊，元旦即係1月1號啊，1月2號都係假期嚟嘅，咁啊請四日就會有咧。頭先講過啦，啊有九日嘅假期啦，咁雖然你話喂呢九日可能都係。有機會啊，有機會都係留翻喺香港嘅，咁、我覺得做人應該有啲盼望嘅，至少可以去下珠海、澳門啊，我唔知係咪可以 新加坡啊嗰啲啦，係 希望可以啦， 應該 OK 嘅，嗰啲泡泡花 花，可能我哋 OK 咧。新加坡唔 OK 啦，系咪先？即系 希望全世界都 OK 啦。 系我哋有寄望， 我系咁样觉得嘅。咁你话喂，即系 数嚟数去都数唔到日本嘅阴公， 我都想数到日本啊！我心入 边水佢哋， 丝丝念念都系日本、 啊。我心底里都有噶，不过冇办法啦。 系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我想去日本嘅当前，想 话说咧，我可能谂紧，我哋你眼望我眼呢三个人咧，往日咧都已经即系互相可能一年都会有放一次假。 啊、 我哋已經好耐都冇放過假， 我哋並肩作戰咗好耐， 年紀咯，一路見到大家年紀，即係你話一日半日嗰啲請假有重要事務去做，即係譬如請假要續牌，或者請假要body check 或者即係體檢嗰啲咁正常嘢、譬如小白公子面試咁、請個假期好正常不過、其實我自己覺得啲基本啦、平時打工仔都係要請呢啲假期， 但真係放假嘅請假我哋係冇嘅喎。 係啊，咁啊真係係時候揾個日子去唞一唞佢啊嚇。咁可能你會話喂有冇啲傻啲噶？哦，即係四日咧請四日放九日都唔係好傻喎。舊時有啲咧請兩日就放到九日嘅咯。 係啊，即係有呢個 pattern 嘅嘛。 兩日放九日係咪聽到都覺得哇？ 係啊，你見唔到我隻眼反光？ 霹靂九星連珠，出年有冇？ 眼啊有喎，農曆新年啊，嗱初一至初三。 农历新年是几时啊？ 二月一号至到三 号，好早 喎、都，早早年嚟噶， 系 时候拜个早年啦，各位，新年快乐啊！ 因为入边咧都黏住好多礼拜六日啊，咁样有啲朋友咧就只要请1月31号同埋2月4号咧，就可以咧制作呢个九日嘅长假啦、 哦。因为前后都包住两个周末。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都应该好帮到手啦、 啊。 我有好多朋友咧都系拣新年放假，以至我自己都系啦。因为好多时候你新年又可以见到多啲亲戚啊，啲亲戚又个感觉又会骑骑笑一啲。新年你唔觉得大家都系好宽容咁样， 系 开心咁样？因为收利是嘅收利是，包利是 派 利 是嘅派利是， 系啦咁样。跟住金融行業好多又停市咧、即係休市咁樣，咁啊令到大家可以真真正正放鬆落嚟咯。你都知道啦，其實個市啊冇乜點停噶嘛，一年到晚係、新 农历新年停嗰几日咁， 平时你都唔想佢停啦。 系啊， 好人好者系咪？ 喐翻先，我几想有啲股份。喂，唔好停喺度啊！ 唔好停啦， 喐翻啦，大佬，边个叫你停啊？ 坐火车坐火箭啦，唔该。 系啊，坐火车坐火箭。咁啊，呢啲都系一啲请假攻略。咁仲有一啲轻强啲嘅，请一日放四日嗰啲咯。咁但系头先请两日放九日，系感觉上系最傻噶啦。 系请两日放九日咧，其实好多公司都会采用一个政策嘅，就系咩咧？抽签。 系啊，抽签。 系啦，咁啊，睇下边个员工咧系可以放到，因为有啲佢哋可能真系要不断提供服务噶嘛，咁啊睇下抽签啊边一个可以顺利请到嗰两日，咁啊可以放得舒服啲。 系啦，再睇落去就系放请一日放四日咧，就系已经去到清明节啦。咁啊唔同大家讲，喂，下年2022年下半年究竟点请假字啊？咁快讲定啊，都未到啦。咁 不过要有寄望， 系有寄望，加油啊！要有希望。 今日系6月1日，星期二。农历4月21日，适宜出行嫁娶， 啱晒旅行结婚。 旅行留翻疫情过咗先啦。今日忌收造、动土、迁徙、开市、破土、会亲友， 唔系咁好日子、啊， 比最差嘅日子好咗噶啦。今日都系全球父母日。 我一定会孝顺父母，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孚新村第6期一个地面停车场发生纵火案，至少3架车被焚毁，无人受伤。凌晨2:00，保安同多人报案指停车场起火，消防到场救熄火警，并在车上发现助燃剂，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已经接手调查，正是追查3名疑犯。广东佛山近期出现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个案。佛山市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今日起对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绿茵名苑小区和南海区桂城街道等一带的范围内实行民众居家隔离，严格遵守封闭管理措施，确保足不出户，日常必需品由有关的方面配送。全市其他的区域严格落实各项的疫情防控措施，减少民众聚集，停止非必要聚集活动，严格大型活动监管，从严从简开展节庆活动。会议活动尽量采取网上方式进行，原则上不组织大型联欢和聚餐等的活动。普通高中学校高一二学生改为网上教学，今日起至到高考结束。高三考生实行封闭管理，对机场、铁路、公路、客运站等落实口罩必戴、体温必测、健康码必查等疫情防控措施。各单位要加强价格监管，确保市场价格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美国同丹麦政府就丹麦协助美国监视欧洲盟友的指控作出说明。马克龙同默克尔举行视像会议，马克龙说，欧洲同美国之间应该存在信任和团结，不应该存在猜忌，不应该发生这种的事。而盟国和欧洲的伙伴之间更加不应该是这样。马克龙要求丹麦和美国就传媒揭露的内容和过去的事情提供相关的资料，法国和德国正是等待回复。默克尔对丹麦政府的声明感到安心，特别是防长布拉姆森谴责事件。默克尔又说同意马克龙的讲法，认为除了确认事实之外，对于建立真正的互信为基础的关系亦都是一个好开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大骤雨和雷暴。 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德士古道嗰条支路咧有坏车，影响到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德士古道嗰条支路一带咧就系车多，龙尾排翻上去荃湾路噶。咁喺龙翔道去荃湾啦，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就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啱啱有个最新的消息咧，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噶，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所以影响到咧加士居道过海。咁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车多，去到蝴蝶谷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福亨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去到天富海湾。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唔出声都系一种修为嚟嘅。 情愿我不冧线，披上校服来你伟大婚宴，做半天难为这，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翻脸，我竟祝福你能别人问上。 J 今年的疗愈三部曲由这首林开始，表面上这首歌是讲出轨的爱情的，但 J 说引申去工作生活都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些人被人恰但是永远都不出声呢？他们未必是不敢，而是内里可能是包含了尊重、爱甚至修为。作曲彭家维，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Johnny Yim，上榜四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关心妍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同埋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5%啊，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呢、這、一个世纪难题 啊， 系啦，睇下咧小白同埋阿 O 咧会点样拣啊，咁喺网上咧就有一。 咩阿妈老婆跌咗落海嗰啲啊？ 唔系呢啲咁老土嘅，我点会搬翻嚟问你咧？ 系老土，但系都系世纪难题嚟噶。 但系发生嘅情况又真系少之又少嘅 ，touch one 系咪先？ 好彩，好彩，好彩！ 嗱，呢一个咧真系困扰， 唔出声， 见到啊， 唔少人嘅问题嚟噶。 尽量唔好，尽量唔好正面回应。 嗱，条问题咧，其实你都好关注嘅。 乜嘢？ 我哋曾经私底下都探讨过。 唔好太难。 呢一个观塘塞车嘅情况， 今时今日 呢个观塘塞车。情况呢个世纪难题系咩呢？有网民就摆咗上网，就话公司话加人工，即系录用你，你见员工录用你，咁啊加人工就话如果你咧肯由尖沙咀呢一个地方转去观塘嗰边翻工咧，就加你一个月5000元人工。 哇！呢个系真人真事嚟噶， 真人真事嚟嘅。 我知道有间公司唔开名啦，就系做紧呢一样，不过冇5000咁多嘅，3500啦， 3500 上晒网噶啦。呢一件事 系嗱，咁咧佢呢个咧就话佢自己本人咧就住喺大西北嘅，即系我谂系即系偏北嘅地方啦，系啦系啦， 屯门天水围一带 啊，系啦，咁佢咧就话本身系谂住喺尖沙咀翻工嘅，不过而家咧就遇上呢个情况，咁啊叫网民咧即系提议下啦，到底啊即系应唔应该为呢5000元就转去观塘翻工咧？咁样咁啊有好多网民俾唔同嘅意见啦，即系帮佢除翻开，即系你翻几多日工，即系每一日赚多几多钱，但系你又要付出几多时间同埋车钱。等等， 网民嗰个计算方法咧，唔系好精准嘅，因为佢冇计埋 MPF。 咦，系、 啊，其实你计埋 MPF， 你先计到个增长噶嘛，今时今日 系， 系啊，同埋、啊、交税咯。 果然系投资达人啊！ 唔系啊，咁、你依家喺香港，个个都系计紧生活成本噶啦，买口罩唔使钱啊， 系 咪先？ 系 买防疫用品唔使钱啊。咁係啊，你加咗之後除笨有精嘅話，我可能未必走㗎啦。即係所有嘢都係計數嘅啫。我覺得赤裸啲啊。 啱 因為呢啲亦都係合法合規嘅嘢嚟。 同埋多出嚟嗰錢對於你嚟講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囉。咁、你自己衡量下喎，原來你多多100元或者300元一日，其實對於你嚟講都好多㗎喇喎。 係啊，網民就扣除交通費，我就會建議如果真係有員工或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公司有咁嘅誘因令到你要去诶，嗰个地方翻工，咁你就计一计。 你避开咗唔讲佢名字。 个 M P F 同埋计下嗰、那个叫做纳税，自己你因为人工加咗嘛，嗰啲唔系叫 allowance 嚟噶嘛。如果佢 allowance 出俾你咧，又唔同玩法。咁如果人工出俾你咧，又唔同玩法嘅。你哋自己小心啲啦，系啦。 即系因为呢排大家都 我语重心长讲噶。 我觉得你好有道理啊！呢排大家都交紧即系嗰啲报税表啊等等啊嘛，所以呢一样嘢亦都系应该计算在 内。大家都勒紧裤头噶啦。 即是一个温馨提示。嗱，咁啊，网民即系俾咗好多意见啦。咁而呢一个决定权当然留翻俾阿楼主啦。咁但系咧，网民顺带咧亦都咧投选咗5个严选最地狱嘅翻工地点出嚟。咁啊，今朝早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咁如果你都系而家逼紧去翻工嘅话咧，我哋其实系想同你打打气，即系一齐咧吐一吐苦水。咁啊，等你 咧。我有一个噶，不过等你哋讲晒之后，我再补充。 同埋其实头先嗰个网民咧，佢话如果搬去观塘嗰度翻工咧，我自己觉得如果俾我嘅话咧，要谂多一样嘢系咩？除咗谂塞车之外，不如试下反问翻个老板。可唔可以彈性上班時間？ 哦， 避咗嗰個 小白 刀， 即係同翻老闆講嗱，你俾呢個 offer 我 OK， 我願意 take 嘅。咁但係不如我俾多少少建議你啊？公司可能有啲政策可以調一調配嘅。咁我彈性上班時間，我幫你翻觀 塘。咁你唔使加5000俾我啦，加2000都得啦。呢啲其實真係溝通嘅啫。 24 work from home， 跟住135000翻公司咯。其實依家今時今日好多公司都已經因為疫情之下用緊呢個新嘅 policy 去進行咯。 同埋你話翻觀塘有陣時係真係好逼嘅。咁你咪諗辦法去解決嗱。例如如果你 你彈性上班時間嘅，咁你成個食晏時間都褪遲咗，你仲可以 tea time， 佢有好多打工仔中意 tea time， 中意食飯㗎， 平啲， 係咪？ 又唔使食咁飽， 又唔使話同人哋逼得咁犀利， 又唔使食咁， 你唔明 食 得飽 我已經好辛苦，由天水圍翻工，你知唔知道？ 坐一個鐘， 我放咗工，由觀塘食出進業裏，用一個鐘出咗進業裏之後，失團工又一個鐘。你明咩？崔建东， 对唔住，我 点解我要食咁饱啊？因为我夜晚都冇食。 唔系啊，我谂唔使食咁饱。 唔系讲笑， 你夜晚可以早啲食。 其实亦都系认真，唔可以讲讲笑。可能好多人都系即系生活喺咁嘅 pattern 之中噶。 嗱，咁啊，其实除咗嗱，当然大家一定会知道第一位即系票选啊，最地狱嘅翻工地点就系观塘啦，因为即系塞出进业里咧，都一首歌嘅时间都即系唔得啦，咁样。 你哋有冇塞过进业里啊？ 梗系有。 一首歌梗系唔得啦！我有一次塞咗40分钟进入你， 我 嗰次到咧，你通常搭车会点？如果你搭车咧，你就会叫 早啲落车行， 逼令佢去咯，唔得啊！你要去，你要 去到一个站嗰度， 去九龙湾点样早啲落车行？如果决定落车行，你一开始就行去九龙湾。 其实真系应该，我都唔知啊，即系都冇乜咁多应该噶啦， 系 啦，大家有得拣都冇办法啦。 咁啊，真係停咗啦 ，people 熄埋匙添，落車望一望，我真係行前咧， 咁 自己可以行到幾前都見唔到有咩事發啊！最後咧，40分鐘過去了咧，冇事發生， 冇事發生 㗎， 你睇唔到任何撞車啊、人為嘅事故， 多車多車。我原因因为多车，你 真系拗爆个头。究竟发生过乜嘢事？冇就 多车咯，多车同埋多人。嗱咁观塘我哋讲到呢度啦，大家都明噶啦，唔再喺佢个伤口上面撒盐啦。咁啊，睇下其他地方咧，唔同嘅打工一族咧，其实佢哋翻工又遇到啲咩情况咧？第五位咧系金钟， 金钟 网民嘅点评系金钟，有啲咩原因咧？第一就系餐厅少又贵，全世界放 lunch 咧好难揾位， 百几蚊噶。 如果你得系啊，如果你得一个钟食饭嘅话咧，其实就真系赶头赶命，因为你又要等位，系啦，仲要挨贵 lunch。 佢嗰个咧快餐店咧，我印象之中咧，佢都系贵出边， 都系贵 几蚊噶， 系啊， 大乜大物嗰间嘢 啊， 佢嗰个咖喱牛腩饭好似系贵多几蚊， 排队排到你真系 系啊， 寒眼， 你唔够胆食得耐噶，因为你旁边咧有啲人翘住手咧等食饭咧等你个位啊，咁你真系。攞啲汁咧捞落去食啦，嚼食。我估我食咗8分钟到啦，我敌不过别人嘅目光。你仲好即系可以大安子玩下手机啊，复下 message 嗰个视线嘅压力咧，唔会令到你做到啲嘢。 太大压力系啊！ 不过啲冷气特别冻，知唔知点解？ 点解？ 想你个牛腩饭快啲凉，你食得快啲啊！ 你都你都饮都变咗暖 了，人走唔止茶凉啦，连你个牛腩饭都凉埋啊！ 咁所以有啲网民就话：之前我喺金钟翻工咧，我行去湾仔嗰度食饭噶，因为等得嚟我都行到去湾仔啦。咁样， 所以下一个地狱翻工地点 系边个？ 就系湾仔咯，因为金钟啲人行咗湾仔， 大天仔去湾 仔，啲人又冇饭， 又要再行过一个站系嘛？嗱，但系唔系，第四位咧就系九龙湾嘅商贸区。咁啊，因为咧佢哋啲网民就话要搭嗰啲接驳巴士出九龙湾港铁站咧，先可以去到其他区啦，即系可能要多一个脚程啦。咁另外咧就话以前咧夏天去建国宫啊，有网民话行到过去嗰个商贸区咧， 出 晒汗啦，已经真系。可能要唞涼先可以建工。第三位咧就係數碼港。數碼港對於我以前住呢個新界嘅人嚟講 真係好遠係嘛？ 真係好遠。 數碼港真係好遠嘅。 真係好遠，但 係數碼港我每次去到都係得一兩間餐廳食 喎。係啊， 係啊，我覺得係。 佢話好多網民都話嗰度冇乜嘢好食。 仲要就係你諗下數碼港，如果我入去啦，咁如果我去嗰度翻工嘅話，我啲餐廳已經冇咩特別選擇啦。我出翻出嚟最近可能係華富嗰邊，跟住再遠啲其實已經 Hong Kong U 噶啦。 係啊，或者要去翻香港仔嗰啲位先咯。係 啦，係啦，好遠。 出翻嚟都半粒鐘係嘛？去一個你比較熟悉啲嘅地方。咁佢話不過最好咧，就係佢其實都有海景同埋盛在空气好， 有海景， 人少少咁样， 好似有戏院噶嘛嗰度， 有 系咯，个戏院好似都唔错噶。 O K， 依家其实旧时咧，嗰个美式快餐店喺地下咧都仲好啲，依家搬咗去咧二楼咧，再好似个 area 细啲啊， 即係舊時可以容納多啲人，依家又好似容納得少啲人，唔、 啊、 知係咪咁 好啦，咁我講埋第二位啦，第二位就係機場，係、啦，因為真係比較遠啦，對於普遍嘅朋友仔嚟講，咁啊話車錢又比較貴，又冇乜嘢好食咁樣，咁、第一位就唔使講啦，就我哋頭先花咗好多筆墨去講嘅 機場。如果係住東涌嘅朋友會即係舒服好多，喺度翻工係唔錯嘅。 我最後補充埋呢個，我去過大埔工業村工作。一段都頗長嘅時間。 喂，大埔工業村有一個canteen好 OK 嘅，你知唔知啊？ 嗱，佢係大埔人， 係邊個？ 係嗰、那個不死鳥嗰個電視台嘛？ 邊個啊？個冇啊冇啊！我去做嘢嘅時候就已經冇canteen噶啦， 係咩？ 系啊，执咗啦， 执咗噶啦， 梗系啦， 竟然系 啊， 呢个系一直以嚟我知道， 执咗好几年啊，小白， 我即系工业村嗰、那个 傻盐， 嗰、那个位又真系冇乜嘢食噶，你要出翻去可能大埔墟嗰边， 大埔中心嗰啲， 系咯，大埔中心嗰边咯， 好隔线。 其实有啲人系特登入去大美督食添嘅 lunch， 哦， 系啊， 但高位真系 食下啲泰国嘢啊咁咯。 尚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凭着遇上了选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in大哟，好好似初张脸，曾陪伴过于一刻化剑，却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哪知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遇上了选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哟，即定之泪会出错，每段波折是经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要失望。 7:52，听过有坤哥吴业坤嘅一路早晨， 早晨啊，崔月彤， 早晨 钟哥，早晨钟哥。 正话咧，崔月彤啊，同阿小白欧佢哋讲开话系边度翻工，即系地狱 票选网民票选， 其实去到最后咧就一句嘅啫，究竟你中唔中意份工咯？ 吓， 你中意份工咧？就老遠你都會去，你唔中意份工咧，就算喺隔離屋翻，你都唔想入去。 我仲以為你話睇下佢住邊啦， 係咯， 住隔離，路程近嘅，可以腳步行到嘅咁。 都唔會，如果你唔中意份工嘅邊隔離，你都唔想翻啦。係中意份工嘅遠啲，你直頭搬埋去附近住添啊。 但係我又明白，有時咧真係好遠啊，因為我曾經試過有啲時間咧係入天水圍啊，係啊，哇，好攰個人，係啦。雖然我都中意嘅，即係份工係好玩嘅，但係嗰啲交通嘅時間咧係會令到個人 真係正所謂出尖沙咀都令人太累咯，入天水圍入天水圍個人真係翻到去都要嘔一嘔先。 好詩好詩，好句好句。 OK 嘅嗱，不過咧，即係嗱，頭先一路講緊個交通嘅問題啦，咁我都係講緊路程啦。好啦，如果真係喺呢個路程或者人生嘅路上遇到任何嘅困難，咁到底會選擇做啲乜嘢呢？ 即刻播返啲政府嘅宣傳 API 出嚟先，好多呢啲咁樣嘅咩方法嘅。 希望在明天 啦。希望在明天啦，我今日都講呢一個，陣間 都係嘅。嗱，但係咧，我發覺咧都比較少一啲聲帶咧係講一啲青少年反叛期，如果同屋企人遇到糾紛，應該點處理嘅？ 哦，睇下呢個。睇下呢一個報告咧，係咩團體做嘅啫？如果係父母，即係關於父母界別嘅團體咧，就叫啲父母你了解多啲年輕人啦。 如果調轉咧， 調轉咧就係你就下啲父母啦。 其實呢啲信息係 OK， 其實都係叫做大家溝通一下啫，即係大家咪坐低慢慢三個六面傾下咯。好啦，但係咧。有时倾又未必系一个好嘅方法，又或者系话睇下你哋就住啲乜嘢而不和啦。嗱，譬如可能就住一啲好简单嘅个人喜好嘅问题咧，其实倾咧系好难达成一个共识嘅，因为可能父母中意嘅嘢，同埋可能年轻人中意嘅嘢系好唔一样噶嘛。嗱，譬如咧，我见到有个报道咧都几得意嘅，喺呢个西班牙嗰度咧就有一个青少年咧，因为自己嘅衣着品味。就同父母咧有一個意見嘅分歧咁，咁佢咧就選擇咗一個咧好積極嘅方法去逃避。 哇！但係呢一個咧，關於衣著品味方面咧，唔係淨係西班牙啊嘛，唔係淨係西班牙啦，全世界都係噶。 其實個個都會 的。上一代同下一代一定唔夾噶，一定唔夾。因為上一代會只會越著越保守啊嘛，下一代就越著越暴露噶嘛，一定係咁樣。 嗱，我覺得未必一定係關於呢啲標準嘅，有啲人都可能調轉嘅，可能即係下一代可能越著越保守，上一代越著越性感都唔定嘅。 你幾可見一個上咗年紀嘅人，哇咁 sexy 啊！你著到好少喎、 啊。都有㗎，真係我有一個朋友真係咁樣㗎，即係同個父母嘅意見分歧，就係叫佢阿媽可唔可以唔好著著咁 sexy 啊！ 我啲同學仔唔想見到你咁樣啊！ 真係有㗎，即 係同學見到笑我。 媽咪你唔好咁著咁，我以前真係有個同學咁樣同佢媽咪講過㗎，所以都唔係話冇可能嘅。 美魔女啊， 係 啊，靚得滯，我啲同學喺度等啊，咁嗰啲咧。嗱不過咧，頭先講到話咧，佢用一個好積極嘅方法。逃避点解咧？嗱，佢其实系真系逃避紧嘅，因为佢选择嘅方法咧，并唔系沟通。嗱，一般人真系觉得如果有啲咩分歧，咪三口六面倾掂佢咯咁。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讲紧佢十四岁嘅一个青少年人啦。 我离家出走啦。 又唔系、哦，佢又唔离家出走、 哦。 佢系 哇，闩埋自己喺房里边， 类似嗱，钟哥你呢啲心态咧，证明你都几了解一个反叛期嘅青少年谂嘅嘢。 我都曾经系 嘅，系咪？你有试过咩？你有试过匿埋喺屋企或者离家出走？ 我屋企冇得匿啊，因为我屋企以前做公共屋邨，房都冇噶嘛，你点匿喺房？ 一眼睇晒， 一眼睇晒咁样，你出街唔翻屋企嗰啲咁样咯，或者好夜先翻屋企咯。 即系都要有啲嘅意见表达啦。咁呢个青少年都系嘅，但系佢冇选择到离家出走。但佢又算唔算去揾一个地方匿咧？都算系嘅。但系咧，佢匿嘅地方都系喺翻佢屋企嘅啫。咁因为外国啲屋啊比较大啲啦，即系有前后花园啦。咁呢个人嘅屋企咧都系真系有个前后花园嘅。佢就喺个后花园嗰度， 自己搭间茅舍出嚟。 啊，你向高发展，佢唔系，佢向低发展，佢开始挖啦。挖个地道，咁佢本身咧，嗱，佢屋企首先真系有啲工具先。 佢系工程师嚟噶， 佢唔系一个工程师，但系佢话佢再上一代，即系佢祖父嗰一代咧，就有留低一啲，即系其实外国好兴噶，佢哋自己啲花园咧，通常都有啲搭建工具噶嘛，即系嗰啲泥铲啊，或者系啲简单嘅工具，即系你唔好谂住系起重机或者吊臂机，唔系嗰种，即系好简单嘅啫。系啦，啲锄头啊，嗰啲细细嗰啲铁笔啊，嗰啲棒啦。咁佢真係挖下挖下，越挖就越深。嗱，我最近喺網上見到佢嗰段片，真係犀利啦！佢自己拍咗，到底佢用咗六年嘅時間，因為同父母個起個出發點係有意見分歧啦，佢就想揾個地方匿埋。咁於是咧，佢作為一種發泄，同埋佢作為一種呢個覺得我要揾一個自己嘅空間。佢就喺自己屋企嘅後花園嗰度開始掘啦。咁掘下掘下掘下咧。佢就開始掘咗個大窿，嗱起初咧係一個大窿嚟嘅啫，即係純粹一種發泄嘅用途，就覺得我即係好似有一種揾窿捐或者係揾一個樹窿去吐心事嘅感覺嘅啫。跟住慢慢咧，佢用咗六年嘅時間，佢將自己後花園咧建成咗一個秘密室。 嗱，而家已經發展到點咧？入邊咧係有呢個 WiFi 啦，有冷氣啦，有樓梯啦，有儲物室啦，同埋咧，其實咧佢都係一間頗為即係都幾靚同埋有曬空間感嘅一個地下室。 咁算唔算係僭建？ 应该如果外国他们自己地方应该不会啩， 都是潜出来的。 但是呢，可能我第一个想法呢，我初初看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呢，我就是想到那些电影呢，通常这些地下室会有什么事呢，就是那些盗墓者那些呢，会倒塌啊，或者什么台风啊、水浸啊、意外呢，不很危险的。啊，这个人真的好东西。他用了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手工的理论，他用了这个水泥呢去加固旁边那些墙啊。 哇，那他真的是一个工程师。 他真的自己起了一个这样的地下室出来。所以为什么我说他用一个很积极的方法去逃避问题呢？你想想，其实他是无师自通的。他真的靠借书和看网上一些教学的短片去慢慢搭建这个空间。 那他算不算是搬了出去住啊？在后花园。 但是地都是他家人的。 但家人会不会，阿仔，既然你自己起间屋，收回你地租先。 不是，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你换埋个帐嘛，跟住啲屋企人都会话：你而家发脾气啊！你住紧嗰张床都系我买俾你嘅，咁样咁而家佢阿妈都可以话：你搭个地下室啊！呢个地下都系我噶，咁样 你讲得好清晰， 系嘛？历历在目系嘛？ 历历在目咁样。 喂，但系其实咁样我又觉得几有建设性，即系好多人都话，即系你嗌交啊，或者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咧，你会即系做一啲自暴自弃嘅行为嘛？但系佢呢个建设性咧，即系有一个建设出嚟。 冇错，佢建设咗个地下室，而且真系多咗一技傍身，我觉得都唔错啊。 雷球队将会在东京西北部的大田区进行为期47日的训练营，当地距离东京大约80公里。大田区一名的官员说，代表团所有成员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他们在逗留期间将会每日接受病毒检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1, 日元 109.5, 瑞士法郎 0.899, 加元 1.206, 人民币 6.371, 英镑对美元 1.423, 欧元对美元 1.224, 澳元对美元 0.7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0点，升20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8.21美元，卖出1,908.98美元。天气方面，受一道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同雷暴。喺朝早8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逐渐靠近菲律宾东部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大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啦。头先三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咧，全部都系清理好噶。咁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呀。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女童军总会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转落去德士古道咧个弯位咧，就由于有坏车较早前，咁而家都拖走咗。咁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落翻德士古道回旋处，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都系车多，排到去马会。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龙岗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太子道去返旺角方向近着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景泰街，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着马油塘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着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天富海湾，现在部分地区都落紧好大雨的，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Lisa 迎来出道十周年之后，新的歌曲 Another Great Day 作为电影《地狱的花园》主题歌曲，继《红莲华》《炎》之后，再一次动漫的作品，由 Lisa 加上 Beast 松本孝宏编制，为日本的乐坛打上新的花火。Another Great Day。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sa Another Great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八点十分，今日踏入六月是来到六月一号，室外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94%，留意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钟，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的，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是颇大的，日间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1度，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会吹西南风的，展望了本周中期骤雨会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呢有大骤雨和雷暴，来紧这个礼拜的天气都是比较反复一些，大家出门口记得带回把遮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月开局。 系啊， 你点睇啊？ 五穷六绝，我觉得唔绝嘅，五都唔系好穷啫。 系啊，睇到咧，港股五穷月咧，反而啊。計成個月去計咧，就升426點啦。咁啊，五窮月咧表現最好嘅藍籌股係邊幾隻啊？ 藍籌 股 嚇， 係啊， 友邦算唔算啊？ 係友邦，琴日跌翻 啊，跌翻少少，但係之前都衝上咗100以上啦。 表現最好嘅藍籌股咧，就係石藥集團啦。係、 嗯、 啊，五月咧累計升幅升咗26% 嚇，咁樣。咁至於咧第二位咧就係小米集團。 哦，係啊，哇，小米都睇住佢。慢慢上十級以上啦，叫做即系上下落下上下落下，跟住又衝破咗個27蚊嗰個關口啦。 係啦，升咗咧18.9%啊！第三位咧就係新洲國際咁啊，升咗17% 啊！你話喂表現又好、嗯、啊，最唔好嗰啲藍籌股又點咩啊？ 攞出嚟講下係嘛？ 攞出嚟鞭打佢啊！直情係咪先？希望好似馬匹咁樣鞭開兩邊咧， 跑快啲， 有力跑快啲啊！咁啊～阿里健康咁啊跌18.7%啊，至于咧只海底捞咧跌11%啊，银娱都要跌啊，跌8%啦，咁啊呢啲都系比较差啲嘅叫做蓝筹股啦。咁啊，琴日咧中央啊实施三孩政策啦，应对人口老化啦，当中咧好多唔同啊，关于咧小朋友嘅股份咧都有得升啊吓，咁啊做一啲文具啊、书包啊、好孩子啦，升咗咧30% 啊吓，嗯，咁啊另外咧，感恩生殖啦，咁啊，关于即系制造 baby 嘅一啲股份啦，咁啊，都系升22.3%啊，好厉害，好厉害啊！呢啲全部都系根据国策咧而有升幅嘅一啲股份喺当中嘅，咁啊，可以睇翻咧，其实咧，即系 iBond 咧都有得抽咯，咁 系啊，嗱，咁我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因为今日报章都预料啊，话会唔会抢爆啊？点解咧？因为政府新一批嘅通胀挂钩债券即系大家讲嘅 iBond 啦，今日起就发售啦。咁市场预期咧喺全球经济复苏底下啦，未来两年咧通胀会升温啊。咁加上大市表现都牛皮啦，咁所以预料咧资金都会纷纷拍岸喺呢个 iBond 嗰度。咁啊，专家咧预料随住呢个通胀上升咧、，iBond 潜在回报有望咧超过两厘。咁啊，建议咧认购5-10手啊，即系呢个报纸咁样讲啦，即系话预料咧都可以获派到2-3手嘅。咁啊，建议咧就系一个短期嘅部署去。到获利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睇下，即系大家会唔会去留意一下，同埋系咪真系好似报纸嘅建议咁样讲咧，就话喂。啲資金即係覺得呢一隻咧係比較穩健啲啦，即係而家都唔知點算，咁所以咧可能都會大手啲去認購。 咦，中哥會唔會諗住抽一抽個 iBond 啊？嚇， 係咯， 呢個啊，即係啱我哋年紀啊嘛，咁啊梗係會啊。 哦，呢個唔係銀髮 iBond， 放心啦，呢個係 OK 嘅。 啱我哋啊嘛，好啦，你哋話成日話想買呢一隻、買嗰只或者對邊只有興趣啊？你哋嘅資訊係嚟自邊度啊？ 报章啦，同埋股评人啦， 股评人啦， 你哋有冇曾经有一刻相信过，企喺银行门口喺隔篱，即系不断望紧个荧光幕嘅嗰班银发族啊？ 有啊， 即系嗰班长者们咧，你成日见到啲银行门口有一班长者企喺度咧，呢个 number 啦，嗰个 number 啦，嗰班你信唔信啊？ 我信啊， 嗰啲你都信？ 因为正所谓高手在民间啊嘛， 就系啦。不过之前有一个调查报告咧，就出咗咧，咁佢就话，究竟你几时储到第一个100万啊嘛？系储到，唔系你揾到， 系 储到。如果你储到第一个100万咧，佢话通常喺你60岁之后啊。哇，点解会咁迟咧？就因为通常咧，嗰个调查访问仲有后节嘅， 系 咁我就话你点样揾到钱咧？你已经退咗休啦嘛。佢就话因为佢哋退咗休。所以好多時間咧，去進行一啲股票上嘅投資。咁、 哦、 而佢哋股票上嘅投資咧，唔係大額嘅，細、 哦、 額，即係簡稱叫 day trade。 日日玩， 日日玩，咁、樣玩下玩下，每日賺少少，每日賺少少，跟住咧就揾咗好多嘅嘢翻嚟，揾咗好多叫做積蓄翻嚟。 喂，不過咁樣睇下，其實 iBond 咧，大家即係都留意咗好多年啦。咁啊，可以睇翻咧歷年啊掛牌嘅表現，即係我哋最中意睇就係之前表現成點，就預測嚟緊會有啲咩表現噶嘛。 唔係，但係通常個聲明都話過往表現不反映基金未來價格表現，投資者投資涉及風險。 因為頭盔就需要戴嘅佢哋，咁但係咧，我哋作為投資者咧都要睇下呢啲所謂嘅參考資料噶。 不過睇呢個參考資料嘅時候咧，另一個資料俾大家參考一下。 哦， 天文台咧喺上晝嘅8:10已經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可能咧呢一個嘅信號咧。 就會影響咗大家對於今日嘅投資有啲咩嘅睇法。 誒，千祈唔好，我哋呢啲也無風雨也無晴嘅，唔受呢啲天氣影響嘅，係啦，即係無論你日曬雨淋咧，都唔會影響到。 睇翻你嗰個 iPhone 過去啊，即係 表現啦， 推行以來啊，究竟啊，股民們有冇錢賺下咧？ 係啦，嗱，話説咧係2011年咧就發售呢一個 iPhone 一嘅，即係第一代啦，就2011年啦，咁啊首日嘅收市價咧就係106.7，咁啊升幅咧达到6.7%嘅，咁其实咧之后12345567，即系2011年啦，12131415116，同埋2020年咧都有发行呢个 iBond 嘅，咁都系有升幅嘅，即系冇话一个系负嘅情况出咗嚟啦。咁啊，其实都系第一年咧系最高嘅，有6.7%，咁啊对上即系2020年嗰次 iBond 七咧就升幅有2.75%嘅。 嗯，咁啊即系都有少少微利啦，呢个可以话系政府福利嚟噶，即系你抽就有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阵时啲爹哋妈咪唔识整咧，咁你都帮我哋整一整佢，多多几百蚊，系啦，尽点孝心 咁样。同埋你可以即系比较下咯，因为唔同嘅银行啦、券商啦，都会推出相关嘅优惠去到吸客噶嘛，系咁啊，大家可以，如果你有兴趣就可以比较。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你咧都要讲翻投资涉及风险噶，不过咧。iPhone 咧就可以话系零风险嘅，终于揾到。 问我， 你有冇持有 iPhone 啊，钟哥？ 系冇嘅， 你冇啊？将来会唔会持有啊？ 将来嘅事问张家辉啊。 哦，好啊，好啊，好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在讲优惠之前我们都要看翻个天气啊，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而家天色唔好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提多你一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雷暴警告亦都是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钟。咁相信今日出面的交通都会比较繁忙啲啦， 系啊，直头塞车啊， 直头塞车啊，系咁啊，大家预松少少时间啦。咁啊，今日嘅优惠咧系一个免费嘅地方，咁啊，但系今日就唔好去啦，即系落雨湿湿咧，大家都未即系搞唔掂啊，因为呢啲咧都系。户外啊，都系一啲打卡嘅地方嚟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由6月5号开始啊。我相信咧咁有艺术气息嘅阿 O 咧，都一定会去打下卡嘅。 梗唔系啦，钟哥有艺术， 钟哥都有系嘛？ 钟哥艺术行政。管理石屎嚟啊嘛，我逐只逐只知， 又冇咁讲， 刻在我心底之中啊！ 好嘢好嘢， 稍微独裁一辈， 犀利犀利啦！ 我 虚衔你， 我佢每次出场我都会用呢一个去介绍佢啊嘛，我哋呢啲背熟好书噶啦。 又麻烦介绍我嘅时候咧，预留一分钟， 系啊， 喺前面，因为逐个逐个字， 唔系因为佢有两个噶，佢一个文化研究啊，系咪啊？ 唔系一个艺术管理， 唔系你讲好啲， 另一个咧就系表演艺术， 表演 艺术 啦， 你不如成篇俾你讲啊咁。好似你讲有说服力啲啊， 系啊，唔好咁讲，大家俾面啫。 不过我哋去打卡都 OK 嘅，佢就去做学术研究。 嗱，我打卡有说服力啦， 打卡有说服力啊。 咩嚟噶呢个户外？ 呢一个咧就系喺维园啊，沿避风塘至到中环嘅维港海滨空间咧，就有一个新嘅搞作，就由香港设计中心所主办嘅一个旅游项目啦。咁今年咧就特别以呢个维港蜕变做概念，就由6月5号至到7月初咧，将维港海滨一带咧，化身咗呢个露天嘅艺术走廊啊！咁有7组咧大型嘅创意作品咧，会限定登场嘅。咁点解今日我会讲下咧？首先咧，呢个系免费噶啦，咁啊好优惠啦，系咪先？第二咧就系我见到佢有啲相咧摆咗出嚟咧，哇！真系一啲好大型嘅一个艺术装置咧。平时你话去一啲商场嘅打卡位，完全系唔同嘅。呢啲真系好有艺术气息啊！咁我可以俾啲相咧，你哋睇下啦。有啲咧系悬浮喺空中噶啦。 哦 咁犀利。 系啊，有一啲咧就有好多LED 灯噶啦，哇！呢、這、一个 LED 灯嘅装置咧， 系打卡热点啊， 系一个打卡热点嚟嘅， 好靓、啊。 更加好多人可能影婚纱相都系靠呢个咁嘅发光。 夜晚影都好难影得靓嘅，如果你个人要挤埋喺入边，啲灯好难打。 咁啊要考你啦，你连月亮都影得咁靓嚟讲咧， 你一定 冇 问题啦。 嗱，咁都可以介绍下呢一七组装置啦，都各有特色嘅。 可以慢慢介绍添。 系啊。 我哋喺呢个学院派嘅又有一派，打卡派嘅 有一派， 影相派、摄影派又有一派，可以慢慢讲。 咁啊 ，Barbie 同埋阿 O， 你哋要快啲归纳一派。 我哋谂住跟住你哋噶咋。 系咯，我听下听众得嘅啫，唔使下下。 我负责帮你 post。 系啊，你做主持，我哋咪做听众咯。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但系俾啲反应啊，嗱，收收。 今晚就去啊！ 反应热唔热烈啊？ 都话六月五号啦，你唔听书，你今晚去睇到人哋搭紧景咋？嗱，佢嗰七组装置咧都有一啲好有艺术气息嘅名字嘅。第一就叫做手，即系第一 number one 个手。咁、有啲咧就叫做连轮，连咧系涟漪嘅连啊。咁、所以其实有一啲咧就叫做川流不息，息咧就系熄灯个息。咁其实每一个名咧都衬翻佢哋嗰个艺术装置嘅一啲特色啦，譬如讲下呢个川流不息咧，就系精选推介嘅。点解咧？佢亦都有另外一个名啊，被誉为空中之河。佢系一条咧长80米嘅一个动态悬空嘅雕塑嚟嘅。咁佢咧就系嚟自一个美国知名设计工作室嘅艺术家咧，以其最具代表性嘅一个系列作品去创作出嚟嘅。咁佢嘅灵感咧就以维港做灵感啦。咁面积咧大概有700平方米咁大。由超过45000条嘅彩色嘅彩带咧，去组成一条空中悬浮嘅彩色河流啊！ 好似真系好劲， 好靓 咯！ 嗱， 好靓啊！ 我俾一个远景你睇下， 哇！ 佢真系离远睇就 好啊！我人生都睇唔到远景， 我就 竟然喺嗰度可以睇到， 竟然喺呢度睇到个远景， 系啊！咁啊，呢一个咧好靓啦。另外一个咧，我自己心水就系头先俾你睇嘅一个LED 灯嘅装置嚟嘅，咁佢亦都有扩音器啦。每一个嘅装置咧系高4.5。米咁高嘅，即系你拍埋去咧，其实你就会即系比较矮小一啲啦。但你睇到后面嘅装置咧，系非常之宏大嘅，咁咧就好似咧走入咗一个迷幻嘅光影世界之中咁样。咁我谂女士们会比较中意呢个啦，因为有好多七彩嘅灯啊咁样样啦。咁另外有一个咧，头先有提到嘅连轮咧，亦都系非常之劲嘅，因为佢咧系视觉设计团队用一个灵活运用咗独特嘅设计美学咧，用2000多块嘅彩色板块咧，重现翻湾仔海岸形态嘅演变史啊！咁你会见到咧，装置上面嘅板块咧系会随住水池嘅水流咧去到拍动嘅，有啲似咧喷水池面嘅涟漪咁样层层递进，即系其实有啲系好有动态嘅艺术品咯。即系你唔好以为艺术品就系一嚿咁样就冻喺度，咁啊你系走埋去影相啦。但系其实佢里边咧都好有意境，可能随住嗰个空间嘅一啲元素去改变啦，譬如有空气啊、风啊、流动啊，或者水嘅流动咧，令到佢嘅形态都有所流动嘅。所以我见到嘅嘢同你见到嘅嘢系未必一样，呢啲就系艺术啦。 动态嘅装置， 永远不能过一条河两次啊嘛，即系个嘅时候都唔同噶嘛。 哇、啊，呢、這个咪就系意境咯。 系啊， 呢啲咪艺术咯。 呢条路咧都几好跑啊，即系为呢个跑步径嘅话咧，或者海滨径咧，几好跑。因为咧，个起点咧就系由李景湾嗰度开始跑啦。依家咧，其实政府咧就做咗呢一个跑步嘅海滨通道咧，由李景湾一路跑到去around铜锣湾啊嗰啲位都一路可以跑到去中环，一条路咁样跑嘅。估计咧，你嗰啲装置艺术咧就喺嗰啲位啦，即系一路跑铜锣湾过咗政府总部，即系金钟啊，再过去到中环海滨啊咁样一条路。其实真系如果好天嘅话，可以观赏下咧，即系香港咧宜人嘅景色啦。 嗱，同埋头先咧个连轮咧，即系嗰个话好似一个水咁样拍岸嗰个咧，佢都几得意嘅，因为佢有一个咧专属嘅应用程式。咁大家咧即系一路去欣赏佢嘅艺术品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呢个应用程式咧向呢个水池咧许下愿望啊！即系大家见到水池第一样嘢就是、许个愿先咁样。 唔系你要准备洗银，你冇得 pay me 有冇龟龟喺度？ 冇水池话唔该 pay me 咁样抌 一残害动物。 唔系抌龟龟啊，龟龟系住喺个池嗰度嘅。系啊，咁但系呢个咧系冇嘅，呢个就真系纯粹一个艺术装置嚟啫，有水咁。 许愿。 但系愿望能唔能够达成先？ 嗱、嗯，咁佢咧就系唔需要预备散银嘅呢个，就系咧向水池许下愿望咧。咁呢个团队咧就会收集你哋嘅古仔啊。咁、希望咧就认识翻呢个湾仔嘅历史嘅变迁咁、 但我嘅愿望又要关湾仔事？ 系咯， 因为系一啲人物故事嚟噶嘛。哦 我想到了我的愿望关湾仔事就是希望在湾仔买层楼咁样， 即系成为咩全港最高收入的地区啊嘛，即系嗰个住喺嗰度嘅。 其实咧系两样嘢嚟嘅，即系你一方面许愿，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睇到或者听到一啲即系湾仔佢哋收集、即系设计团队收集翻嚟嘅故事。咁不过要留意嘅咧就系头先讲咗好多，即系有七组嘅 艺术品 啦，但系佢哋唔系同一时间咧去到展览出嚟嘅，系啦，咁啊大家。 每一個都有時間。 喂，同埋因為我相信佢哋去 set up 都要空間同埋要有時間咯，即係未必嗰個位置可以容納到曬咁多樣咯。咁大家譬如中意邊一個嘅，咁你咪可以睇翻個時間表去咯。咁當然啦，你可以去完又再去，去完又再去都得噶嘛。 八月六號先有得睇係嘛？ 係啊，八月六號先有得睇啊。咁大家可以八月五號。 八月五號。 六月五號。俾你。 俾我 fix 到。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一日是一年的第15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13日。1938年六月一号，动作漫画 Action Comics 创刊号在美国推出，亦是经典超级英雄角色超人 Superman 首次面世的漫画书。这本漫画描述超人的出身，解释超人怎样从另一个星球来到地球，以及拿到地球人身份的过程，被视为超级英雄类别的鼻祖。动作漫画推出的时候售价为$10，大约印制数十万本，目前据说只有约100本仍然留在世上，其中一本最新的拍卖售价为$325,000，现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的漫画书。六月一号出生的朋友喜欢走在时代尖端，无论是任何界别都会成为焦点所在，喜欢研究各种艺术形式，性格活泼，隐藏孤独，拥有语言天分，了解心理变化。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为你在漫画界争到一席位？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投入超级英雄的故事，是不是对现实不满，想借助超级能力改变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天文台在朝早8: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11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有关人士需要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一名警员初步确诊，2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油塘、油美苑、怀美阁、湾仔分区警署和湾仔警区总部。政府今日会在湾仔警察总部增设流动采样站。另外，由于9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样疾病个案，有5间学校和4间学校的指明级别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美孚新村第6期一个地面停车场发生纵火案，至少3架车被焚毁，无人受伤。凌晨2点几，保安同多人报案指停车场起火，消防到场救熄火警，并在车上发现助燃剂，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已经接手调查，正是追查3名的疑犯。 美国总统拜登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弗吉尼亚州的亚灵顿国家公墓向阵亡士兵献上花圈。拜登在演说中呼吁美国民众时刻记住为捍卫民主而为国捐躯的士兵。拜登承认美国的民主不完美，但所有美国人不论背景、种族、信仰、性别、同性取向等，一直不惜牺牲捍卫民主。拜登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在美国和全球各地民主正在受到威胁，但与专制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在自由和正义等方面较可能得到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传媒可以讲出真相，而不是政治宣传。法治令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权利，民主就得以成长。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发表的季度报告指出，三个月前在伊朗三个未申报的地点发现用作核原料的有痕迹，伊朗一直未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当时法国、英国和德国阻止机构在35个国家参与的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伊朗未有妥当储存存放核原料一事，但是今次未有阻止格罗西公布事件。格罗西对机构和伊朗之间的技术讨论未有产生预期的结果感到忧虑，认为事件严重影响机构为伊朗核协议的和平性质提供担保的能力。外界相信事件可能引发德克兰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新一轮外交冲突，甚至影响到伊朗和多国进行的核协议谈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1， 日元 109.46， 瑞士法郎 0.899， 加元 1.206， 人民币 6.371， 英镑对美元 1.422， 欧元对美元 1.223，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897 点，升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06.67 美元，卖出 1,907.7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启德隧道嘅出口；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系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嘅龙尾去到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就挤塞，车龙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慢车，车龙去到东港中心。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转翻落去三号干线挤塞，车龙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呢一段就慢车啦，车龙去到狮隧入口对出嘅，咁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 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咧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翻过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浪翠园四期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天富海湾。元朗嘅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挤塞，车龙去到振兴新村。咁大埔公路嘅大埔滘段咧，去沙田方向，近住松仔园一带咧，都仲系慢车。咁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得奖名单 同奖 The Weeknd 银奖 Ed Sheeran 金奖 Harry Styles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Bowl， 明年再见。 我住旧区，想讲下呢度嘅文化建筑。 我住喺郊外，想讲下郊野设施。 我想开麦讲女性健康。 我想讲下各行各业嘅职业病。 社区参与广播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地区事务、健康、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幸美讲心理。 在这个职场上面，正所谓识人好过识字。 嗯。 但是我想问一下，钟哥现在一定没有这个问题啦，因为大家都想认识你。而你呢亦都是一个很容易可以识到人的人，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认识你啦嘛。咁打开话题都很容易啦。 其实去到任何年纪任何岗位呢，其实都是做緊呢一样嘢㗎啫。 即係识人係咪？ 係呀。 但係我諗随住年纪渐长啦，或者你入到呢个社会嘅时间越嚟越长呢，呢样嘢应该会慢慢好起上嚟嘅。我自己嘅经验啦，即係个技巧。即係你譬如初出茅庐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呢，你一来好怕丑啦，二来又好驚自己讲错嘢啦。即係除非你本身个人係比较 长袖善舞啲啦。 係啦，或者你係即係好 outgoing 啊，或者你真係好多嘢讲啊，先会好容易会识到人咯。 好世界啊，简单啲嚟讲就 咁又唔同，咁又唔同。好世界系两样嘢嚟嘅， 你用好世界有啲负面， 系啦，有啲负面， 你可以系即系好容易结交到朋友，好容易打开话题。 你嗰人好咪正面啲， 外向， 好外向， 外向啊，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好容易同人哋结交到，即系混熟到嘅咁样。咁好啦，问下小白，小白系咪呢一类人咧？ 同人混熟， 即系系啊，即系容易喺職場上面啦，會結交到朋友。 我自己咧喺工作上好多時都會同啲日本人合作啦。 嗯， 佢哋有個好特別嘅，一嚟就已經可以同你好熟嘅。 飲酒啦， 一嚟飲酒，同埋佢哋會一嚟就係大家會互相交換卡片。 嗯， 即係呢個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好 official 嘅一樣嘢嚟嘅。 即係睇卡片上邊嘅名銜就知道點樣同你傾。 跟住同埋咧就即刻會再問好多嘢啊！即係你講即係中港嘅單位，佢一睇個卡片，佢哋大家就會諗，不如你。講咗你工作嘅嘢先，一直會自我介紹先嘅。日本人都要自我介紹，講咗我自己做咩工作先。跟住咧，佢又對方又講咗佢做咩工作，然後大家就會有個共識，就係我喺你嘅工作上面問問題啦。 嗯， 對方又會喺我工作上面問問題咯。所以咧，其實好快脆咧。就可以結交到 了解 冇錯啦，就冇咗嗰啲咩 dead air 好 odd 啊嗰啲位就會少啦。 係，其實咧，如果你話即係去到呢啲場合，去到互相認識啊，或者喺一啲酒會上面咧，好多人都係諗住哇出去 social 下，睇下有冇識到啲朋友仔，即係將來可能做嘢會方便啲嘅咁。但係一定會有一班人咧係好怕呢啲場合。 係啊。 咁但係咧呢一樣嘢又真係好需要嘅，即係中哥講啦頭先，即係去到而家，即係大家如果仲喺个职场上面都系做紧呢样嘢噶嘛，系啦，因为其实都有好多嘅理论咧，话俾我哋听系会即系靠住呢个丰富嘅人脉咧，可以令到我哋嘅事业咧系更上一层楼嘅。不过你翻工嘅时候要准时咧，都要睇下天气，因为而家要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咧嘅有效时间延长咗，去到今朝早嘅11:30钟，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 系啊，咁而家识咩都冇用啊。 系啊。 最紧要识得点样翻到工啊！ 系啦，识 得拎遮啊， 识得攞遮 啊！咁啊，讲翻呢一个嘅即系理论啦。咁其实咧有一个叫做小世界理论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系讲紧咧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咧，经过大量嘅实验同埋研究发现嘅。佢话最多咧透过六个人咧，你就能够认识到世界上嘅任何一个陌生人。 嗯、 你有冇听过呢个理论啊？ 有，如果系 Facebook 再少啲啊嘛。 系 四个人咯， 系咁呢个即系话你譬如好想识到一个人啦，咁只要你靠住你自己嘅人脉，一个楞一个，一个楞一个咧，其实六个咧，即系根据呢位心理学家所讲啊，透过六个人咧，你就可以认识到你想认识嗰个人噶啦。咁所以咧，冇一个绝对嘅陌生人嘅， 都系吓、啊，有阵时譬如我哋揾嘉宾咁样啦。嗰、那個人我原本唔識嘅，但真係可以喺幾個人之內咧揾到嗰個人出嚟。 嗯， 啊呢、這個又啱， 即係你打俾佢，跟住佢 啦， 佢打俾佢，佢打俾佢， 係啊， 再打俾佢就係佢啦。 通常一兩個就已經到， 就已經到 啊！我睇呢個理論嘅時候咧，我即刻喺度諗點樣搭六個人。可以認識到成哥咧，其實真係可能得嘅喎，但我就係諗唔到係邊個楞邊個，邊個楞邊個，應該係得嘅，應該係得嘅，係啦。 即係如果你楞極都楞唔到，楞極都楞唔到嗰個人咧，嗰個人應該係已經係與世隔絕啊， 係 啦，即係匿埋咗， 或者係你自己嘅人脈實在太 少 啦，或者可能你識嚟識去都係嗰一類人咯咁樣。咁啊呢一度咧，佢有講到嘅，擁有豐富嘅人脈咧，就可以借助各種。力量啦，同埋機遇咧，嚟到提升自己嘅社會地位啦。咁啊，曾經咧喺士丹福大學咧都有一項咧係關於揾工嘅研究。咁佢就發現原來咧有56%嘅研究對象咧，佢哋揾到份工咧唔係透過嗰啲獵頭公司，唔係透過嗰啲招聘廣告，而係透過佢哋嘅私人關係。 哦， 係啦，即係超過一半嘅人咧揾到嗰份工咧係完全因為佢哋私底下嘅一啲可能朋友介紹啊，或者親戚介紹啊。咁啊，呢一啲私人关系咧，大部分都系透过各式各样嘅社交场合，甚至只系一面之缘嘅朋友。譬如我约咗阿钟哥食饭，咁啊，佢又话：哎呀，我介绍个朋友你识啊，佢叫小白啊，咁样。咁可能迟啲咧，小白就介绍咗份工俾我啦。即使我同佢唔系咁熟啦，但系都系透过呢啲私底下嘅人脉关系咧。 好正面，你谂得？ 点解啊？ 即系好正面啦！我谂下，我冇原本冇嘢做，我识咗佢，同佢食餐饭，跟住佢介绍个人，我搵到工作 啦。嗱，呢个就系根据佢嗰个研究所讲，即系数字得翻嚟啦，超过一半嘅人咧，都唔系话啊睇嗰啲求职广告啊等等咧，介绍到份工俾你。咁我即系谂，其实我入嚟电台。 我都是靠私底下人物喎、我又不是靠招聘广告啦，又不是靠即电台的比赛啦，我都是因为识一个人介绍我入嚟电台、所以才入到电台啫、 我以为你是靠样啊， 吓、 原来你不是靠样入嚟， 我真的多谢你啊，我其实就是想逼你靠呢 不过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咧，我哋自己可能呢一行咧，我哋又要见好多人啦，咁见好多人嘅时候，大家都系一路。会在自己工作上面想有些什么的朋友可以成为合作的伙伴。 是的，不过如果你说。 我真的很开心啊，你说完之 后。 他说我靠样 啊。你不要再说其他东西。不是我说正话崔杰同一路讲的就是识人这样东西。我不开名，又或者大家你自己上网随时你都会 search 到。你找一下，其实有很多知名人士。曾经做过好多唔同公司或者唔同大公司嘅 CEO 嘅、同一个人、即係冇理由佢做呢个行头嘅 CEO 又得，做另一个行头完全第二行嚟㗎喎，嗰、个 CEO 又得，咁点解可以跳得咁交关呢？直头跳咗唔同嘅行业、都可以做到嗰个行业最顶端，仲要係人哋招手㗎喎，你过嚟帮我做啦。 五金跟住去咗做飲食咁样。 係啦，你过嚟帮我做啦。点解呀？其实就係唔係因为佢呢个人是不是真的懂得那个行业里面所有东西的、完全是因为他的人物网络。他的人物网络是够广阔的话，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是可以挥洒自如的、所以去到最后呢，是的，就是那句说话我都是很认同的，就是识人紧要过识做事。因为某种程度上你只要识，譬如 我做某一个岗位，我不一定要对所有的岗位里面的事我都要很熟、但是我要知道找哪个人可以做得好精，咁咪得咯。嗰个唔使定叻噶嘛， 揾啱拍档。 但系系啦，但系我要揾啱人去做嗰个位置，其实就得噶。 嗱，不过最后咧落一个注脚嘅佢都啦。虽然讲到即系喺职场上面啦，识人啊，人脉关系咁紧要啦，但系千祈咧佢都会话你都应该系要本住一个真诚嘅心去同人哋去交朋友啦。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识人对于我好有帮助，但系唔系话本住一个 啊，当然啦， 即系利用人哋啊，或者系觉得人哋有利用价值你去识佢啦。 吓，利用人咧就变咗职场老 千啦。人哋系唔会帮你噶。 系啊， 但系呢个系咁样，即系大家如果做嘢做得有翻一年或以上咧，你就会明白呢个世界的而且确系一半一半嘅、一半人咧真系做嘢嘅、另一半人咧就净系想识人嘅啫。 我没有非要记得你给的温柔，就算是我还看不透，回忆像一把锁，可锁住的人却只有我，没学会逃脱，学会寂寞。就一定在得到结果，奔波孤身的一直是我，逼着你故作沉默，像是没有爱过我。别再管我，别再回头，都是我的错，有些事不知道，或许深夜比较好过，让你的快乐变成折磨，我还能说什么？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啊！有冇试过讲秘密嘅时候好小心好小心，但係最后都俾人听到呢？正所谓隔墙有耳。咁到底隔墙有耳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密讲出嚟，但系又俾第三、第四、第五，甚至乎第五十个人知道，系唔系真系因为隔墙有耳呢？隔墙有耳，英文嘅谚语就系 walls have ears。walls have ears。walls 就系墙嘅意思，而 ears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系耳朵嘅意思。原来隔墙有耳真系可以直译为 walls have ears。walls have ears。记住啦，讲得出嚟嘅就预咗唔系秘密。正所谓 walls have ears。walls have ears。下次讲出嚟之前，谂清楚呢个系咪真系秘密先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讲下啲冲凉嘢啦， 好啊， 放心啊吓，唔系讲你哋冲凉，你可以用翻你身边人啦，或者屋企人做例子嘅咁样。咁啊，九个冲凉习惯测试咧，究竟你系咪有自信啊，或者你个性格系点样啦？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啦，会唔会一路冲凉一路唱歌咧？ 我好少喎、 啊，或者屋企人会唔会啦？或者屋企人会唔会啦？ 我 都会啊，其实。我都 中 意喎，我哋 真系最放心喎，因为 配合喎，你好少啊， 我好少啊， 我会真系，会 啊， 好中意。 同埋你觉唔觉得咧，冲凉嗰时唱咧特别好听， 有回音 系 咪咧？ 系啊，因为有回音，同埋咧，唔知系咪因为你个人放松咧，你好似即系飙得高音啲咁样咯， 系咩？ 系啊， 你唱啲认真嘅歌嘅冲凉嘅时候， 唔系咁卡嗰啲叫做 卡拉 OK K 卡拉 OK K 歌啊嗰啲啊，系啊。 亂哼嗰啲咧， 亂哼都有， 即 係 類似 《東華 三院》主題曲嗰啲咧。 哇，你好有趣， 吹吉他咁啊！ 嗰啲咧，好有趣咩？唔係咯，覺得幾 relax 啊，聽呢啲歌。因为每次都 系 开心噶嘛，为善聚乐啊嘛， 即系觉得好似有种聚财嘅感觉啊嘛， 唔系，系一种施予嘅感觉，好想将自己拥有嘅嘢同人哋 分享，系嘛，开心 share， 包括我嘅身体，讲笑啫，系。好啦，咁啊，真系，原来咧有啲人中意一路冲凉一路剪歌喉嘅话咧，就系代表咧佢哋啊可以放松到自己啦，同埋另一样嘢就 系 咧都系一种有自信嘅，同埋咧身边咧都会多啲朋友啊，特别咧多一啲快乐嘅元素，因为我哋都系想人哋快乐而唱歌啫，咁样 喺冲凉房咁大声就先唔知丑啦。 系啦，喂，又问下你哋啊，你哋会唔会咧一边冲凉一边刷牙嘅咧？ 我唔会， 我 又唔会， 我会啊。因为咧 咁 赶 咩？ 就 系咁赶咩？ 梗系赶啦！朝头早得十五分钟，你要出门口，你出唔到门口咁点啊？翻唔到嚟噶啦！ 只手好忙，都唔知冲得凉好定刷得牙好。 系啊，佢话咧，如果呢一种人咧系中意咧节省时间同埋金钱啊，唔中意浪费，中意咧攞晒每一分每一秒嘅好处咁样，不过咧就好容易咧就会有一啲不安嘅情绪会出现咁样，因为你长时间咧都处于一个好绷紧啊，同埋好似好紧张嘅状态咁样咯。咁啊好啦，转个角度，有冇享受长时间嘅一个泡泡浴咧，即系或者浸浴缸啦，即系浸浴缸，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啲 L 字头嗰啲咧，咪有个波波嗰啲嘢咧，摆落个浴缸嗰度， 好大阵味噶嘛，间铺头 系啊，好大阵，我觉得几香。 街味已经闻到街头嗰啲味， 我麻麻地， 你麻麻地， 我通常都会避开，我冇入过去咯，因为 我 觉得太劲啦阵味， 闻完之后出翻嚟噶，成日都 自己都香咗， 觉得自己香咗，觉得自己平时臭。你哋中唔中意浸呢啲泡泡浴噶？ 我屋企冇浴缸啊，而家， 所以咧我去亲。旅行或者你话 staycation 嗰啲咧，我都一定会问嗰间酒店有冇浴缸咯。 如果有 咧，屋企冇，我就系有我先会 book 啊。 你中意浸嘅， 系 我 中 意 啊， 我 中意。我 都觉得啊，个感觉好似好 relax 咁样。 系嘅， 我都觉得。 我反而睇佢嘅功效，我觉得有血液循环嘅作用。 功效喎，功效可能要去翻日本嗰啲 温泉啊， 系咯，温泉粉粉啊，嗰啲就會有啲功效咯。咁如果你話你係呢一種啦，中意長時間咧浸泡泡浴嘅人咧，係一種非常樂觀啦，同埋懂得咧放鬆身心靈嘅人嚟嘅，咁啊喺呢個好有壓力嘅情緒底下咧，咁啊可以俾自己咧偷得浮生咁樣啊， 玩下鴨仔，係 啊， 喺個浴缸 吹下泡泡， 吹下泡泡， 玩唔玩唔知啦，係咪先？黃色嗰啲， 黃色嗰啲係啊 ，OK， 我明㗎啦。好啦，咁啊有啲人咧就再緊張啲啦，一邊咧。沖涼一邊咧就要不斷要 check 手機， 我唔會啊， 唔會啊， 唔會啦。其實呢啲就即係太緊張啊，同埋太崩緊啊咁樣。咁一日沖幾次涼，你又中唔中意啊？ 我又唔中意，因為我唔中意濕滴滴嘅感覺。因為嗱，你都知道我哋長頭髮嗰啲咧，咁你沖涼你扎起個頭，又覺得好似唔完全喎。即係我多數沖涼一定係洗埋個頭，但係你一日整幾次嘅話咧，咁你好攰啦，你都係想 relax 放鬆下。點解先沖完幾次又好攰？ 我視乎需要咯，即係如果真係嗰日好熱嘅話，我就會咯。但係你話如果係咪真係好享受沖幾次涼，我又唔係特別，我都係怕麻煩嘅，因為 我又 OK 喎，可能 男仔快脆啲。 你又知道嗰时有个图表咧列咗出嚟咧，话男人咧冲凉点解咁快啦？因为其实只洗三四个地方，快速捽完之后就 头发又短啲咧， 系快速捽，即系女士就会要全身咁样啦， 又要洗下块面啊， 系啦系啦，或者呢啲争位我自己都少捽嘅，其实我估有啲女士们可能即系譬如呢啲叫咩啊？ 手踭、 手臂位嗰啲 friend 咯，系啊，可能会清洁得干净一啲啊。好啦，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有冇两位中唔中意冲呢个冻水凉啊？ 唔中意。 系啊， 我都系视乎天气而定嘅啫，我冇乜所谓。 咁又好啦，唔中意，因为中意冲冻水凉嗰啲人咧，其实平时咧唔多冷静。 哦， 正所谓 即系咁样叫淋翻醒字，醒啦！ 冻水凉冷静吓， 我平时已经太冷静啦，我唔需要再有啲外来嘅冲击噶啦。 讲得好啱啊！即系如果啲太唔冷静嘅人咧，先需要冲冻水凉。嗱，根据呢个报道系咁样讲啦，咁 除非你好热啦， 除非你好热啦，咁 但系我觉得都唔系几好，即系你一下冻水淋落嚟咧，你自己身体未必立刻适应到。 其实我唔得嘅，我自己好怕冻。 如果你话好冻嘅水唔得，但系你话即系室温水。 冲水就 OK 咯， 还好咯。但系有阵时夏天咧，我都唔可以冲冻水凉。 嗯，我都 觉得会涉亲 啊。哦，咁啊系， 觉得好冻咁样，本身好热，但系你冲完冻水凉咧，个感觉好似好容易病咁样啦。 不过夜晚咧，即系冲凉嘅时间，即系一个 me time 嚟。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尽量利用呢个时间放松下，你点几个蜡烛又好，跟住放一啲 jazz 嘅音乐又 自己唱下歌又好， 唱下歌又好，系一个好舒服嘅时间嚟嘅。 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受芜湖街嘅意外影响，咁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咧就喺东港中心，西行嘅车龙排到去李景湾。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就比较挤塞，咁令浅水湾道嘅车龙排到去伟丰园，深水湾道车龙排到去南丰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古城。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喺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 而青沙公路的车龙就近住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非常繁忙，排到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就行车缓慢，龙尾在御港湾，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去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食咗三十几年烟，十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三四成。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二台话你知。安格隆是印尼一种手摇竹筒乐器，依竹筒宽度和深度加以设计，再以手摇撞击支撑竹架而产生不同的音调。 每个安格隆只能产生一个音调，如果想演奏一首乐曲，必须要透过一系列能够产生不同音调的竹筒乐器，以及由一组人集体完成乐曲演奏。 安格隆和印尼的传统习俗、艺术和文化身份认同有密切相关，经常在水稻种植、收获及割礼仪式上面演奏。 而制造安格隆的特殊纸竹，必须要在一年中蝉鸣那两个星期内砍伐，需要拿离地面至少三节以上的部分，确保根部可以继续繁衍。 而在2010年，安格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印尼政府亦都开始透过安格隆去同其他国家作文化交流，例如创造在国外合组千人或者是万人一起演奏安格隆的盛大场面，希望更多人认识到这种印尼独有的乐器。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九点零九分啊，六月开局有咩看头咧？要睇下咧内地方面公布嘅三孩政策啦，应对咧少子化同埋高龄化啦，开绿灯啦。顿时咧见到北水啊，狂涌入咧三个板块嘅受惠股。边三个板块咧？同大家逐一讲下。第一咧就系婴孩消费嘅股份咧，第二个股份咧就系生育相关嘅医药生物股啊，第三个板块咧就系嗰啲乳品股啦、乳业股咧都有得升嘅，究竟今日啊有冇机会延续嘅升势咧？而生仔呢一样嘢系咪三个先够数咧？咁啊，转个头开始，可能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香港曾经亦都举办过奥运嘅马术比赛，其实盛装舞步被认为系马术运动嘅美学。 他同时测试了马匹和骑手运动员能否展现出运动的才能，还有就是至高无上优雅的魅力。在三项的比赛里面，马匹和骑手将要在几日之内依次序完成三项的比赛，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其中扣减总分最少的骑手，哇，恭喜，可以获得金牌。在障碍赛里面，骑手在计时模式之下操纵马匹跳过包括平衡栏、三重栏杆和水池等等的障碍物。障碍物的最大高度就是 1.6 米，最大的深度有2米的。既然同马匹咁有关嘅比赛，大家有冇谂过马匹需要配合啲乜嘢措施先至可以进入主办国呢？马匹同人都系一样，同样需要护照先至能够入境奥运嘅主办国噶。呢、这个就系为咗分别唔同嘅马匹。系嘅，我哋唔识嘅话，望落去每一匹马嘅颜色可能有少少分别，但系其实佢哋个样啊真系差唔多。仲有啊，护照可以确认佢哋嘅健康同埋卫生状况。如果马匹未有护照的话，或者护照上面的资料被认为是不正确，他们、就不可以参加比赛的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豪。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陈小姐。早晨，陈小姐。 早晨 ，Bobby。早晨，所有主持人。 嗯，你几时生日噶？ 5月29号，新历同旧历撞埋一齐。 哦， 我成日听晨光，同埋听所有儿台啦，听到7:30到8:00啦。 吓、啊，咁所以就好想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今年生日啦。 是啊是啊是啊。 嗯嗯嗯。我知道呢，除了你生日之外呢，今个月仲有件喜事添㗎喎。 哦，是啊是啊，啱啊啱啊啱 啊。是啊 是啊。是啊啱啊。6月21号呢就我结婚30周年啦。 嗯。 应该是珍珠婚嚟㗎，系咪？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多谢佢一路以嚟嘅照顾啦。我唔使出去做嘢啦，淨係打你家头细务啦。 咁你都好能干喎，因为打你一头家都好唔容易 㗎。係啊，仲有老爷奶奶。 係囉係囉。咁即係 一齐住。 你要将屋企嘅嘢安排得井井有条呢，都好叻㗎，即係自己喺屋企要计划晒所有嘢喎。 是啊，啱啊，讲得啱啊，冇错。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陈小姐。咁我祝你咧，永远咧都幸福快乐，同埋咧继续喺屋企咧，同你屋企人咧可以有多啲开心快乐嘅时光啦。 OK， 多谢晒， 多谢晒，生日快乐啊，拜拜， 拜拜，拜拜。 相见的最初，我竟义无端的心碎，讲不出为何，相处得更多。更清楚你是我所寻那首歌，能共你互牵，不需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不过。若离开知否，我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 是你时间来到早上的9:15啊，室外气温现在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去到今日的11:30。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今日真的要驾驶小心。 是啊， 是啊， 啊，几时都要的，医生，是，几时 多啲耐性， 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冇错啦。 我想讲一讲啊，寻日咧5月31号，梁荣忠知唔知系乜嘢日子啊？ 寻日讲过 系 国际无烟草日 啊，叫做啊简单啲啊世界无烟日咧啊。寻日啊，卫生署署长啊陈汉仪医生咧就呼吁啦啊，如果你系吸烟嘅人士咧，就应该尝试戒烟。 嗯 啊，但我就话就应该戒烟，唔好话尝试啦。啊，立啊就是、放下。烟，放下烟草，立地成佛，佛就梗系冇事啦。呢啲吓，诶，点解咧吓？因为嗱，好多嘅研究咧就发觉，如果你停止吸烟，嗱，我唔用香烟嘅字吓，香烟系 美 化 咗， 一 嗰阵 味香，其实唔系啊。 好啦，咁就如果你停咗之后，个个都话：哎呀，死啦，我会肥啊咁样。嗱，点解咧？第一。啊、就是因为你一吸烟咧，好多好嘅嘢咧都唔见咗啦。咁、所以你停咗之后咧，你吸收营养系好啲，所以肥系完全唔出奇嘅、好啦，喺澳洲咧系有个研究做咗8年，系17万1万7千个，17000个成年人。咁啊，8年之后咧就发觉咧。起碼有5000人到咧，即係冇再食煙啦。好啦，咁啊，但係佢哋嘅體重咧，平均係加咗3kg，即係6磅幾。 哇！呢、這個都係咪一個算係幾大嘅數字？ 我諗又唔係好大嘅，年係3kg。如果你減肥嘅話，轉一聲 就減咗啦。 但係最多嘅可以去到10kg。咁啊，因为我个原因就讲咗啦。但系你话如果我因为停止吸烟又肥咗，咁我有冇其他健康嘅威胁啊？咁发觉系冇嘅。咁无论你系就算你吸烟肥咗10kg，你嘅心脏病啊、糖尿病啊、cancer 啊、慢性啊、阻塞气管炎啊咁样，系根本系少咗嘅，系唔会系多咗嘅。所以你话唔需要。怕话戒烟会有咩影响？咁最紧要咧系个方法，同埋你其他嘅朋友嗰啲朋辈系点啊？呢个好紧要噶。因为你话哦，你一停食烟，但系隔篱个啊食翻口啦，食翻口、 有魔鬼啊！ 系啦，呢啲魔鬼咧就系好紧要噶。嗱，咁啊，佢有啲研究咧就话。如果吸煙人士堅持無煙4星期咧，可以徹底擺脱煙癮，帶來嘅機會亦高5倍。 哦， 四個禮拜， 但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嗱，呢個未必嘅，又係真係朋輩點樣？所以話咧，而家佢哋又會有一個口號啦，衞生署叫做記住戒。記住戒係乜嘢？唔係真係叫你記得個記喎，係可以 post 記出去。記住戒。是怎样呢？如果你可以利用很多机构可以邮递啊戒烟药物啊这样可以邮递给你。是。是啦你只要打个电话去啊戒烟热线啊、上网啊这样呢只有啲帮你戒烟的资料同埋有啲药物。因为点解呢烟是好有尼古丁的、是令到你上瘾的。这个是一个唔容易戒嘅嘢但係唔容易戒都係要戒。係咪点解戒呢就一个个人原因。但係好多时候我哋发觉中年男士嗰啲咁样啦。我戒啦我戒嚟戒去戒唔到。我第一时好多呢就有咗细佬哥㗎有啲7岁、8岁啊 ,3岁、4岁。我而家开始戒烟呢唔係为你自己。咁简单，你要为啲仔女，如果你想见到佢长大成人，见到佢哋成家立室，唔该你戒，咁好多咧就真系系咁样，系嘛？即系戒烟系你自己，但系唔系你自己嘅，系为好多其他嘅人，吓为全世界啊，最广啊广泛啲就系因为有减少污染，咁所以话咧，我哋应该系支持呢、這个。卫生署这个世界无烟日的 活動。 不過就話阿醫生講到咧，話如果你戒咗煙，可能身邊會有啲人係即係有啲魔鬼話，不如你試下食番枝啊咁樣咧。其實我有一句説話可以提供嘅，如果當仲有一啲咁樣嘅人喺隔離誘惑你嘅時候， 明知你戒煙啊，都仲敢講， 你可以反問翻一句，不如你同我一齊試下戒啊！你反問翻一句，你將嗰個誘惑轉化成一個動力。令到對家同你一起去戒咗佢， 哦， 非常好， 咁啊好， 問多一句， 系啊， 非常好， 睇邊個力量大啲， 系啦， 系啦，睇下魔鬼大啊，定話你自己嘅堅持， 系， 即係所以佢呢個係六月戒煙月， 好啊 ，OK。咁啊，六月份我哋開始呢樣嘢啦。 我都見到好多 tips 嘅，尋日可能就係呢個無煙日咧，都幾多報章啊文章有講唔同嘅方法，即係譬如有啲營養師就話你可以飲杯牛奶先，點解咧？佢原來飲完牛奶再吸煙咧，嗰個味道係會好古怪嘅，即係會令到人哋唔想食煙嘅。 要搞到咁樣， 係啦，即係嗰陣味係怪怪地嘅咁樣，即係做過一啲研究係啊。咁啊，大家就聽下李醫生咁講啦，戒咗佢係啦，為自己為屋企人 好啦，咁啊，另外咧，呢一两日都系睇报纸啦。我哋咧内地咧推个三孩政策， 系 嗱三孩政策咧喺个孩子方面咧，即系以前咧一直都唔明嘅。我1985年嗰阵时仲系一孩政策啊，咁啊上到北京，咁啊问下啲官员咧，哇，点解咁唔自由噶？点解只准生一个噶？嗱，以前我哋冇资讯系好少噶。咁嗰個部長咧就好詳細解釋俾我聽，我哋國家國力未夠，如果你生多一個咧，我哋嘅教育、我哋嘅衛生政策、我哋房屋政策會好大嘅 壓力啊， 搞唔掂。啊，即係而家係唔得住，即係佢未解釋俾曬數字我睇啊，咁我就明啦。啊，即係以前真係唔明啊，以為咁啊咁專制噶咁樣啊。但系唔系净系，即系好大嘅问题嚟嘅。好啦，而家我哋国力好啦，咁啊可以生三孩。但系当然第二最大嘅问题就系高成本啦，冇支援啦，系又系好大嘅 问题啦， 好大问题嚟噶。即系个个都话想话啊，爹哋妈咪想俾最好嘅小朋友，啊打针又要最好，学校又要最好，咁啊好吃力，好痛苦嘅有阵时就系、是、咁，所以真系。你凡親叫一個地方啲人生多個啊，咁樣你係咪有嘢支援俾佢先？嗯，啊，唔係話有乜著數嘅問題，唔係好似話打針有乜著數，呢個係好長遠嘅支持啊，唔係投資咁簡單。呢啲投資冇乜回報啊，呢啲就啊，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係好歡樂嘅，有多一個、兩個、三個，但係你知唔知撐得住咧？啊，好簡單，你揾邊個湊咧？搵搵到人凑呢，是因为在凑小朋友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非常大。你两公婆上了班，哪个看着他呢？你放不放心工人看呢？如果你找个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来的时候又怎样呢？都是不放心的，很多拗撬的。所以说真的要详细考虑，看看怎可以支持下一代的。好啦，如果想讲讲我哋话嗰日，我哋成日讲啲体重啊，吓唔系个个好似阿钟哥咁啊 Kitty 咁 fit 嘅，系个 BMI， 身高体重嘅指数。咁啊，通常咧，我哋话如果你嗰个指数咧，就系、是、你个体重就系、是、公斤啦，啊，俾呢、這个身高即系、就是、米嘅 square 除佢啊，咁啊有个指数出嚟。咁啊，通常咧就希望你细过25度嘅。如果你是25至30度咧，就已經係過重啦。 哇！ 咁啊，但係其實呢、 這個，已經 但係呢個 BMI 係咪一定咁準咧？唔係嘅。點解？如果啊個個好似中哥咁大隻，係冇乜脂肪嘅話咧、可能你個 BMI 係高喎。 因為重啊嘛， 係因為重 啊 嘛， 係啊， 唔係講你係肥啊嘛。啊，譬如啊小明啊，梗係成個大肚腩咁樣，個BMI 高就真係高，但係冇喎。啊，劉明忠冇肚腩嘅喎， 純粹肌肉， 所以 咁大狗。 所以成日都話睇磅數唔全面啊嘛， 真係。咁就係所以話，淨係睇一個 BMI 嚟講咧，唔係一個好準嘅，而家已經係好多聲音唔準。咁但係 BMI 係攞嚟有陣時做乜嘢咧？啊！試過咧喺英國有研究咧， 就係睇下攞嚟，如果你 BMI 高，係高到第幾，即係幾多度，先就可能你呢個糖尿病，即係成人糖尿病二型咧，係有機會高啲咧。嗱，譬如喺白種人咧 ，BMI 去到30，黑種人咧就28，中國人咧就26.9，阿拉伯人26.8啊，仲有南亞裔咧23.9，所以。每一個人每一個種族呢用個 BMI 嚟計數糖尿病嘅危險性呢係唔同 嘅。都唔同嘅。 所以話 BMI 唔係話每一個數字呢就涵蓋所有人，要可以慢慢分開佢嚟嘅。所以中國人呢就26.9，所以要小心。 好，唔該曬 醫生。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晨光追踪31，今日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 喂，早晨，哇，今朝早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啦，今晚7点搭七啦，有一个咧就系、是、医生与你咧讲嗰种病咧，其实都几多人担忧噶，就系、是、呢个糖尿病啦， 系， 即系糖尿病咧真系好弊家伙，又有啲叫糖尿病前期啊嘛，即系你如果唔系咧，你唔好搞佢咧，你就可能成为糖尿病咧，成为咗咧，即系要食糖尿药嘅其中一份子啦咁样。咁嗱，咁今晚咧就会讲下咧呢、這个空腹啊，空腹血糖测试啊。咁有啲人就觉得，喂，死啦，我要去做空腹血糖测试，即系话咧要几个钟头唔食嘢啊，我又惊咧唔食早餐我又会晕嘅，咁点咧咁样？呢啲担忧嘅如何解决咧？咁啊，今晚可以睇睇啦吓。咁啊，另外咧去到呢一个咧。8点钟咧就有呢个10:31啦，咁去到8点半咧就会有日常8点半啊。区区小节里边咧就讲下屯门区啊，咁屯门呢笪地方咧都其实我哋自细成长咧由认识佢呢一个卫星城市开始咧，就发觉咧哇喺又咧屯门公路又多意外啦，又大塞车啦成日吓，咁而家咧呢啲交通方面咧又好咗啦，但系咧原来系屯门区咧系其中一个香港啊。空氣污染水平係好嚴重嘅社區嚟嘅喎，你唔好諗住佢咧。喂，佢喺郊區喎，咁因為咧佢又近呢、這、一個即係北邊咧，咁、有陣時咧又睇一個風勢啊，又會唔會有啲即係工廠嘅污染啊？飘落嚟啊！咁嗰边诶，佢嘅城市里边亦都有好多人、好多车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是、有好多嘅监测站啦。咁而且咧，区里边咧同学校合作添啊。啲监测站咧就即系监测埋学校区里边嘅空气咁样。咁今晚可以了解多啲啦。 好。 咁另外咧，又会讲下咧有一个。叫做 Jojo 啊，李海清啊，咁喺2021年咧就成为咗呢个跳唱女歌手啦，咁啊同时咧兼埋系 DJ 嘅，就唔系你哋，佢即系做打碟嘅唱片骑师， 系 亦做埋模特儿，压多几次你崔杰彤，系啊， 咁佢应该后生过 呢位叫 Jojo 李海清啊，咁啊去到咧今晚11:05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就题目系叫。即瓜云帆沧， 济沧海， 济沧海系啦。咁啊，讲咩嘅咧？咁样佢就系讲下航海啊嘅历史啊。咁喺呢一个咧，即系科技未发达之前咧，究竟嗰啲人咧航海啊、经商啊系点样咧？又点可以成为呢一个航海大国咧？咁样今晚就可以睇睇啦。 好啊，唔该晒，早晨，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一系列措施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寻日接种咗36000多剂嘅疫苗，形容接种同预约接种嘅情况踊跃，希望能够持续。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接种疫苗之后有假期，希望是能够起到带头作用，令其他公营机构响应和私人企业跟随。他强调，如果前线人员选择不接种，就要每两星期检测一次。被问到如果是公务员但是不是前线人员，不接种是不是需要检测，聂德权说，政府强烈鼓励所有的公务员接种，希望公务员有主动性，会视乎整体情况去调整措施。有报道说，环保署高层私人赞助10万元的礼品鼓励部门员工接种。聂德权说，每个部门有合适的方法帮助推动接种，局方都欢迎。美国总统拜登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弗吉尼亚州的亚灵顿国家公墓向阵亡士兵献上花圈。拜登在演说中呼吁美国民众时刻记住为捍卫民主而为国捐躯的士兵。拜登承认美国的民主不完美，但所有的美国人不论背景、种族、信仰、性别和性取向等，一直不惜牺牲捍卫民主。拜登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在美国和全球各地民主正在受到威胁，但和专制的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在自由和正义等方面较可能得到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传媒可以讲出真相，而不是政治宣传。法治令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权利，民主就得以成长。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和太太布丽吉特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但没有透露是哪一款的疫苗。马克龙去年12月曾经感染新型肺炎，他接种疫苗之后在社交网站贴文说，为保护自己和所爱的人，他和太太已经注射疫苗。法国当地星期一起向所有的成年人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比原先计划的6月中提前。当地目前有2500万人注射了至少一剂的疫苗，政府目标是在今个月中之前完成为3000万人接种至少一剂的疫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1宗是广东的本土个案，其余12宗都是由境外输入，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新增15宗的无症状感染个案中，2宗来自广东本土，其余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累积91122人确诊，4636人死亡，86149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45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7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1元升2元，小米集团29.25无起跌，新洲国际195元跌5.4，阿里巴巴213元升2元，友邦保险99元跌2毫，药明生物121元跌3毫，美团297.8升3.8，先星药业10.96升1.8，李宁72.5跌3.5，石药集团12.12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1，日元109.38，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5，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424，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 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5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7,670元，系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72美元，卖出1,91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咧过咗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就系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那一段就挤塞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东隧口对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啦，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彩云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咁车龙咧排翻上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转落去蝴蝶谷道一段咧就车多，车龙去到北雅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车多，咁车龙咧都系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彩虹村系排到去彩虹道对出噶。咁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几长嘅，去到雅丽居对出。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仲系慢车，龙尾去到奇德尊新村。象鼻山路落翻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嘉汇处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对出。咁天文台咧喺上昼嘅9:35咧就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系部分地区咧仲系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得奖名单， 同奖 Billie Eilish， 银奖 Dua Lipa， 金奖。 Taylor Swift，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明年再见。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1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9:40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嘅情况啊吓。咁啊，天文台咧喺上午嘅9:35咧，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咁不过雷暴警告咧，而家都系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11:30。室外嘅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6%啊。咁喺呢个时候咧，除咗留意住天气变化，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 系电话18723888咧，咁打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预约。咁啊，如果你近排咧有啲朋友生日啊，或者咧屋企人生日啊，都可以打嚟咧做个生日嘅点唱。与此同时，可能你话喂嚟紧咧，即系都有啲周年纪念，想 surprise 一下另一半，咁啊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系鼓励下，或者咧多啲爱，多啲关怀啊，多啲祝福释放出去咧，就系、是、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宗旨啦，打个电话嚟18723888预约一下啦。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边样得人惊啲？如果见到天阴阴，你会唔会攞定把遮出街？梗系攞啦，突然间落雨都有把遮傍身。但系有啲人会咁谂，出去行几步路过条街啫。天阴阴又唔一定会落雨，唔使攞嘅。如果你系咁谂，有冇试过呢个经历？谂住唔会落雨，点知一落街就即刻有雨，又冇攞遮。喺咁嘅情况底下，你会点选择呢？一，唔好理咁多，谂住近近地快啲跑去目的地。二，停低等佢停雨。如果你系选择一，通常结果就是走到去目的地的时候就会停雨，跟住同自己讲，早知忍多一阵，我未唔使淋湿身。如果选择二，喺等紧嘅同时，你会做啲乜嘢呢？琴日中午时分落咗一场局部地区性骤雨，如果你都遇到嘅话，我应该同你喺同一区。諗住行下街睇阵嘢啫，点諗到突然间会落雨啊？当然冇攞遮啦，急步走入铺头行个圈，又唔好意思喺里边咁耐，因为见到店员望住我嘅眼光，就知道我系避雨而唔系想帮衬。於是翻出门口等，好彩有个禅棚勉强挡到少少雨，不过由于太大雨，我都湿晒咁滞。这个时候我见到一位哥仔，身材略半，同我一样是没带遮，着住一件白色 T 恤，一条啱啱到膝头哥咁长的篮球裤，戴住黑色粗框眼镜，头发湿晒，眼镜充满水珠。他没停低，一路向前行，一只手拿住一袋外卖，另一只手拿住一只拖鞋，感觉好奇怪。再望望佢双脚，只系着住一只拖鞋；再望翻佢手里边揸住嘅嗰只拖鞋，原来已经烂咗。咁奇怪，点解佢唔停低，系咁向前行？好明显，佢系担心手停口停，佢要快啲去到目的地，所以佢完全唔介意拖鞋烂咗，就算赤脚都要继续行。亦都唔介意，就算白色 T 恤淋湿之后，嗰种若隐若现嘅诱惑，仍然俾大雨继续淋湿呢件白 T， 直至好清楚见到佢嘅肚脐。可以抵受落大雨、冇大遮、湿身白 T 烂拖鞋，但系唔可以忍受手停口停带嚟嘅后遗症。佢唔系孤独嘅，因为大雨之中，好多人同佢一样。无论乜嘢天气都会继续做，真真正正体验到落雨遮使乜惊啊呢句说话精神嘅，并唔系电视里边将呢句说话当台词讲嘅嗰位哥仔，而系大雨之中继续胃口奔驰嘅呢位肥仔。再望望自己嘅肚腩，其实我都系一个肥仔，我不禁问自己：落大雨得人惊， 还是手停口停更得人惊？半秒之后我继续行，当我离开禅棚底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太阳伯伯又翻出嚟，抬头望望天，无论乜嘢情况乜嘢天气，人都系要向前行。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雨洒遍。痛哭的旅途人难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雨似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泪暗带着气，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给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最近咧就分享咗一啲轻巧嘅甜品食谱啦。今晚咧终于正正经经煮翻个餸啦。不过咧，我觉得都系几无负担嘅，因为我 依家咧夏天咧，我有啲朋友都 po 喺 IG 啦，话煮一餐饭咧。成身都濕曬，因為好熱啊！其實，即係你譬如夏天咧，你煮飯咧，即係有抽氣扇又好，成咁有陣時有啲屋，譬如住開放式啊，或者一房嗰啲，你個冷氣就係嗰部冷氣噶啦嘛。咁你焗住，因為廚房太熱嘅緣故，你都忍唔住要打開廚房門啦。甚至乎我頭先講嗰啲開放式，直情冇廚房門添啦。 陣味久久不散啊！ 係啦，咁啊熱喎，又焗喎，又大陣味喎，所以好多人夏天就少煮飯咯，反而真係會。 咁啊，所以咧，如果屋企人都仲为你煮饭咧，你要俾多啲 like 同埋赞赏佢。 啱啊！今晚食乜餸？ 系爱嘅表现。今晚咧食呢个肉子豆腐金菇煲。咁啊，点解我话冇乜负担咧？就是、因为少啲肉咧，即系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冇咁醉咁。 呢个我好中意食噶，其实肉子豆腐咧， 我觉得佢都系有一阵好香嘅味道。 Top ten 嚟噶 ，Top ten 懒健康咁啊嘛，但系咧。夹落去咧就好难嘅，要捞饭咯。如果你斋食豆肉子豆腐，再加呢个金菇咧，咁咧跟住加少少蚝油落去啦，加少少瑶柱啦，咁就已经够捞几碗饭咯。 系啊，嗱做法好简单嘅，快速讲一讲啦。咁啊调味料咧都当然重要啦，因为你都知道肉子豆腐同埋呢个金菇咧本身个味都系偏淡少少嘅，咁啊所以咧我哋会用到生抽啊、老抽啊，头先你讲嘅蚝油啦，少少胡椒粉啊、糖啊、绍兴酒。做一个酱汁啦， 系要落啲绍酒落去。 系啦，咁另外咧，肉子豆腐你就切件啦。如果你真系怕佢好容易散咧，咪切厚少少咯。咁啊，印干啲水分咧，就沾少少生粉。咁啊，先落镬咧，煎一煎佢先，煎香少少佢两边。咁咧就备用。咁然之后咧，你落个锅嗰度咧，就加少少蒜头啦、葱花爆香咗佢啦。咁你就落金菇炒一炒香。咁当然，如果你话我怕好寡，你都可以落少少免治猪肉嘅。但我自己就麻麻地嘅，咁所以你就。 可樂可唔落。咁總之咧，用蒜頭葱花咧爆香咗少少金菇之後咧，就可以再將頭先你兩邊煎香咗嘅玉子豆腐擺埋落去，將個醬汁咧頭先調好咗嘅淋埋落去，就冚蓋細火咧煮佢五分鐘，煮到佢收汁咧，最後撒上葱花就搞掂啦。 哇！這個正啊嚇！ 這個我覺得幾香幾野味，同埋我又覺得好似食落去都幾 light 啊 個。 因為好多時候茶餐廳都有啲味啊，晏晝嘅時候有某啲啦，因為都係有兜汁跟住瀉落去，又兜芡咁 樣焗佢係啊收汁咁，跟住嗰啲豆腐啊或者金菇呢啲都係素 啦， 健康啲咯叫做。夏天就唔好食咁多肥膩嘢嘛。咁大家如果今晚煮飯可以試下呢個玉子豆腐金菇煲。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享乐时代咧，讲下啲好基本嘅生活需要，呢一个系乜嘢呢？就系咧，大家都应该会隔一段时间就需要用到呢一个服务嘅，就系剪头发嘅服务啦。系啊，你哋大概几耐到剪一次头发啦？ 嗯，我哋好随意 啊。吓，点啊？即系点？ 睇心情 啊。我咁都睇需要噶嘛，即系长咗先剪啊，唔会话密到日日剪或者个个礼拜剪。 唔系睇下有即系我哋呢啲有时候咧，以前系靠面啦，搵食嘅时候咧，都好似讲到 而家都系啊， 系咯， 我而家靠实力噶嘛。 依家又靠面口， 又靠实力， 系即系多谢你哋 并驾齐驱啊！ 冇错， 佢头先都话我靠个样搵食啊，我而家都一定要赞翻佢啊。 回礼系嘛？ 你都系嘅。 以前就要剪得密啲，而家咧就真系睇有冇需要先剪啊。 嗯、 因为而家长头发、短头发其实影响不大啊嘛，争少少咪由佢咯。 系，如果真系要上镜嘅，就可能会搞得密啲咯。咁我以前就冇前面嗰啲阴咧，就唔使剪得咁密嘅。女仔长啲、短啲，啲头发都冇 差唔多， 系都系扎起佢啊嘛。但系而家就唔同啦，系啦，而家就成日都要剪啦。 嗯。咁啊！ 我见到你哋做咩成日做咩喺度望住，做咩望住我个音？ 大家欣赏紧你个音， 又唔讲嘢，好尴尬嘅咁样。 我咧就一个月剪一次到啦，系啊，咁样都 你剪得好密嘅咩？ 好密系啊，铲啊嘛，即系两边想铲青佢啊，费事烦啊嘛，系啊，少啲烦恼丝好噶。 系，我都要等到个头 gel 唔到嘅时候，就要去搞搞佢。 嗱，咁即系听你哋综合咗咁多人嘅意见，都系视乎需要啦，即系唔系话突然之间要转一个嘅 style 啊，或者要转一只颜色就去染嘅，咁同我嘅嗰个谂法都系差唔多嘅。嗱，好啦，头先阿崔杰同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如果有刘海嘅女生咧，可能就要剪得密啲啦，因为咧就会遮住对眼啊嘛。嗱，咁我最近咧我就帮衬咗一间发型屋，咁呢个咧就唔系我自己帮衬嘅，咁而系乜嘢咧？嗱，呢个我觉得最神奇嘅地方系乜嘢咧？佢就系咧一个咧完全冇固定发型师嘅地方嚟嘅，即系佢纯粹系你知而家咪好兴啲快剪。 剪 店嘅，真系越开越多，多到基本上可能你一个商场都已经有好多间唔同嘅铺头。咁但系咧，我发觉咧最近咧嗰啲嘅师傅咧，即系佢完全系唔会固定一个岗位，因为以前咧我有留意过嘅，可能系某一啲发型师就住喺某一区嘅某一个铺头度经常出现啦。咁但系咧，我而家发现咧，佢哋而家经营嘅方法好得意，直情系日日都唔一样嘅。可能偶尔咧，你要 hold 到嗰个人再翻嚟嘅时候咧，先至会喺翻嗰个铺头啦。咁点解会留意到呢个现象呢？就系、是、有一日我突然间经过一个咁样嘅速剪店嘅时候呢，我发觉有好多人企喺嗰个铺头嗰度。嗱，其实呢不嬲都说多人嘅，即系如果你留意好多区唔同嘅速剪店呢，都多人排队嘅。但系我冇见过排三十几人。 哇、哦！点解？ 真系好夸张， 唔使钱剪头发， 原本速剪啊谂住快嘅， 系咪易剪？易剪。 我嗰一刻就喺度谂，唔通佢今日即系唔使钱，定系有啲乜嘢？即系通常咧，香港人排队都会有一个趋势，就系其实未必知排乜嘅，但系就会照排咁样啦。 喂，但系剪头发、啊， 我想讲，我真系试过几次咧，我走人哋喺队尾嗰度问你排咩噶，我唔知道啊。跟住再问前几个阿先生你排紧咩啊？唔知啊。 跟住你都走去排啦。 唔系，因为其实咧嗰个位置，你知咧好多时咧啲商场咧，嗰啲龙尾咧，因为尤其是嗰啲通道唔系好阔嘅时候咧，其实嗰条队会阻住你行噶嘛。咁又或者如果你真系咁啱先揾紧，嗱，我上一次就系揾地方俾钱嘅，我就想问嗰个人嗰条队系咪俾钱？但系跟住我问佢排紧咩，佢哋话唔知道，咁即系唔系俾钱啦？咁于是你又要再去揾啦。 嗯， 好嗱，讲翻我嗰日咧，见到有三十几人排紧啦，仲要系咧，其实佢嗰个位置是一个商场嘅中间嚟嘅，其实佢 正正就係喺嗰條行人通道嗰度排隊。咁而且咧，因為嗰啲發展店你都想象都唔會好大間嘅髮型屋啦。咁所以其實佢個鋪咧已經係好細噶啦。咁排到出門口不特止，你知個鋪面都唔係闊啦。咁即係話嗰堆人係真係正正係塞咗喺條路中間啦。咁於是我都忍唔住走過去八卦咩事咧？搞咩啊？係咪有啲咩特別嘢？定係有明星嚟剪頭髮？點解咁多人排隊咧？咁跟住我發覺咧，原來只係即係望落去驟眼咧，都係普普通通同一般嘅快剪店係冇分別。但係我發現原來啲人係慕名而來嘅。原來發生咩事咧？ 冇咩名啊！ 嗱，原來咧最近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可能真係多咗行內嘅一啲電影業嗰啲嘅專業嘅髮型師同埋化妝師咧，冇咁多 job 啊。 哦， 跟住咧。原来咧就多咗呢一类嘅专业人士咧，会去嗰啲快剪店嗰度咧就客串，佢真系嗰度打工嘅，但系佢本身系一个即系升级嘅发型师或者系化妆师，即系之类嘅嘢啊。 肯定 系啊 ，Are you sure？ I'm very sure 啊。 咁劲，但系又有个消息即刻话，喂，譬如有个行内好劲嘅。发型师啦，叫阿强咁先算啦。 阿强， 喂，阿强喺嗰度剪啦，翻咗去排队啦，跟住有卅人去嗰度排队，咁劲抽嘅咩？ 可能有一个咩快剪关注群组 啦， 即刻上网关注下先。 关注咗咧， 我都冇问过嗰啲人嘅消息来源喺边度，但系咧我望咗一阵。我發覺又真係剪得幾靚喎，咁樣啦，因為你睇得出噶嘛，嗱，你剪慣頭髮咧，譬如你會望到人哋嗰啲教剪工啊，或者嗰個嘅，即係你知個師傅行到出嚟個氣勢，同埋個功格，同埋剪頭髮嘅方法，或者係將你啲頭髮分做幾多個部分，然之後度下你個面型襯唔襯啊之類嗰啲咧，即係你望咗一陣你就知道，哇！呢個人即係應該 O K。 我未見過喺快剪嘅地方咧，會攞你個樣同啲頭髮去做一個比例先慢慢剪喎，通常一坐低就。 系噶，佢真系咁度噶。跟住我嗰日咧留意咗一阵之后咧，结果 你排队 唔系我屋企，唔系我系有排队，但我啱啱剪完咋，所以我唔使剪啊。跟住我屋企有四个人啦，三个人入咗去剪。 哦， 系啊，即系我发觉 好劲咁啊，妈咪。 嗱，跟住好啦，咁呢件事我以为已经圆满结束啦，因为我之后嗰个礼拜再行过，已经再冇见过嗰个人啦。咁跟住我 因为佢系限定嘅， 我唔知佢点解会出现。 可能开戏啦又。 唔系啊，我谂佢纯粹真系 佢都赚够啦。 我谂佢纯粹真系有时间咁去做 freelance 咯，你知咁冇乜所谓噶嘛。跟住好啦，有一日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古怪，因为咧我就即系同我女一齐放咗学翻屋企啦，咁啊带佢翻屋企，跟住发觉同行有两个同学同埋佢嘅家长都同我哋同一个方向，佢明明系住港岛嘅，咁我就觉得好古怪，你哋去做乜嘢啊咁样啦。跟住我哋今日都过身噶，哦，点解嘅咁？我哋去剪头发啦。咁跟住我就话啦。你去剪头发，点解去咁远啊？平时都唔见你哋会走嚟我嗰头剪头发噶，跟住佢又系去翻嗰度， 名物嚟噶，睇嚟嗰度。 于是乎我就发现，唔知系咪真系有啲咁嘅关注组，同埋咧，其实咧唔单止系一间同埋一个噶，我发觉其实系有几间咧，最近都系有呢一啲情况。但系我就完全唔知道点解啲人会收到风，定还是其实都好似我咁咯，即系见到人哋剪得靓，跟住就排埋一份啦。即系原来有呢一样嘢，咁但系咧，我亦都更加关注到嘅就系咧，因为我上次真系多口问佢，我话你平时即系喺边度做嘢噶？咁佢真系话，原来佢系帮啲电影咧，平时做开化妆同埋整头嘅。因为佢系直情咧，其实我想话咧，我哋有一次咧系有遇见过嘅，有一位师傅，即系我哋自己做嘢都遇见过嘅。咁、所以我点解我咁肯定就系因为咁解啦。咁然后我就发觉，哇！原来真系去到咁嘅情况。咁希望大家个行业慢慢好啲啦，多啲 job 啦。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丁兆健。